的確嘅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去酒吧度咧，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係中意傾偈嘅。如果純粹飲酒啊，比如屋企飲啦，係咪？咁所以的確嘅咧，佢相對係高危啲嘅，比其他嘅活動咁樣。咁我想問咧，其實你有冇同政府去商討一下，即係話咧，其他嘅處所可能咧就有某種嘅即係防疫嘅措施嘅尺度，包括譬如話打咗一針啊、兩針啊咁樣。而去到酒吧嗰度，會唔會你即係要求，譬如話同政府商討一下，會唔會我願意做一個？額外的措施，包括比如說一般是要兩針，我就做夠三針，甚至乎呢我會要求顧客即時做一個快測的檢疫，即是那個測試，如果你是陰性我才准你入來，即是我不是說一定要做快測的測試，比如說相類似那你有沒有跟政府去商討，從而呢即令到即你酒吧的行業呢打擊沒那麼嚴重呢？因為否則你說下到一刀切，咁你對個經營者啊都係好慘嘅。 其實喺呢方面咧，你話如果講防疫措施或者配合政府方面咧，即係我大膽啲講句，即係咁多個行業嚟講咧，我哋酒吧業其實算係即係最配合同埋最行得最前。你其實睇到上一輪開始咧，第四波疫情之後，我哋上年嘅時間復業咧，其實我哋又係最主動去亦都提出咗個建議俾當局，就係跟個疫苗氣泡，顧客直情要係打咗針 ，OK， 或者先至可以進入個場所。其實上一輪已經係咁樣嘅，係啦。你話員工係更加上係要接種咗兩針疫苗，我哋先至可以開到四點。咁啊，另外你話即係有啲乜嘢措施，其實同當局其實之前已經講過曬，或者提出過，亦都有法例已經出咗嚟，即係例如好似。在個場所裏面，顧客如果離開個座位，唔係飲食嘅時間咧，就必須佩戴口罩。如果唔係咧，599冇人法例咧，係基本上係可以票控嘅。咁你話做嘅，我哋應該諗到嘅都提出過，即係以前為咗復業嘅，連戴飲管唔係即係戴口罩，用飲管飲酒，我哋都曾經提出過，或者係都要接受專家意見，咁樣去要求復業。咁你話講到而家，其實我哋仲有冇咩係？可以再做多啲嘅話咧，我相信我哋已經要做嘅話咧，就基本上真係要做曬嘅啦。你話政府仲有咩要求係要我哋去做而可以令到我哋復業咧？咁啊真係要同當局真係佢有乜嘢諗法？係覺得個危險性究竟喺邊度咯？ 嗱，但係梁立仁頭先潘永祥就係講緊咧，話會唔會係可以提議，譬如疫苗通行證，即係唔同嘅階段係更加早喺酒吧呢個行業實行，甚至就係要求顧客譬如好似你參加本地遊咁樣啊嘛，如果你係即係之前做咗個快測嘅，咁你其實嗰個團員人數咧亦都可以再多啲，可唔可以考慮提出呢啲嘅措施，令到你哋更加早可以復業咧？ 其實疫苗通行證我哋就一路已經行緊嘅啦，由上一年開始。你話其他講到去係即係有啲咩可以再做多啲？你話如果政府係真係要求我哋為每個客人入嚟要做快測先俾入嘅，咁我哋都要做啊！即係如果我哋係為求復業嘅話，不過直至今次啦，第五波疫情同埋之後咧，其實冇一個正式嘅聽取嘅意見嘅機會係俾我哋去同當局要求，即係一路其實。我哋做嘅時候，真係我諗連當局都諗唔到啲咩係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話，先至俾我哋復業。因為我哋講緊嗰個要求同埋嗰個規則，我哋相信喺其他業界嚟講已經係最高規格。 梁達仁啊，即係嗱，我都明嘅，因為過往你哋同政府商討咧，都係講緊即係疫苗啊，即係打幾多針啊，或者即係離開座位就要戴口罩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咧快速測試咧就。都是因为这个第五波疫情呢才这么流行的。即以前呢我相信呢没什么哪个懂得用快速测试的。但现在我相信你问市民甚至长者都懂得用的。那如果你提出这个相对来说是较为新的这个快速测试。你相信呢政府接受的程度啊又或者顾客他觉不觉得很麻烦而放弃我不来了。那我因为其实他们都愿意接受的呢 讲真这个建议呢其实真係未有同当局去要求过去话做咗快速测试先至俾入。因为呢样嘢嚟讲呢点样去根据嗰个实际情况去运作有做到同冇做到呢 咁喺當局嘅眼中，喂你話你有做啫，係啦，咁你幾時做咧？唔通我哋每個場所裏面有個政府嘅人員喺度睇住你每個人係咪有做到咧？ 阿梁立仁咧，但依我覺得又未必需要擔心嘅，即係好似我哋早期咧，我哋話即係安心出行咧，咁亦都容許你有啲填紙仔嘅。咁亦都唔係話政府有個人員喺你個門口度監察住，不過咧佢可能有一啲個突擊嘅抽查，如果你冇填到咧，我就檢控你啦。同樣地，我相信都不可能即係政府派個官員喺你個門口度睇住你做啦。咁但係佢可以即係我哋俗稱叫放蛇噶嘛，係嘛？咁變咗佢好多時候啲法例啊，啲咁嘅監管都係通過一啲放蛇。即系佢嚟到话啊，我系顾客，咁你又唔需要做一个快速嘅测试，就俾入咗去啦。咁你咪可能要罚款啦，甚至可能你要禁止你营业一星期。咁我相信即系经营者都惊噶嘛，你又要我禁营一星期，甚至可能更加长咧。咁嘅时候，可能佢都会有个积极性去做依一个即系监管嘅制度嘅吓。 嗯，系。不过啊，梁立仁啊，不如我哋由另一个角度咧去睇呢个问题啊。因为酒吧咧，佢自己都有售卖食物噶啦。咁即系话本身咧，应该唔少嘅酒吧咧，佢都有可能系小食或者系餐厅嘅牌照噶咁样。咁我想问，即系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有冇可能咧令到啲酒吧去转型？咁就唔系再持有嗰个嘅酒吧牌，而系用一个譬如餐厅牌啊，或者系小食牌啊，令到佢哋可以重开之余，仲可以系譬如开埋晚市咁样，得唔得噶？ 其实喺由疫情开始啦，其实食环署当局咧，佢系意义上咧，佢系容许我哋咧去转变嗰、那个营运模式，去跟餐厅佢开业嘅。 系 系啦，咁就不过一路嘅情况咧，就系、是、其实好似上一轮开始啦。咁我其實大家都見到好多酒吧或者餐廳門口都有個告示。咁上一輪咧，我哋其實可以登記，登記啊。咁如果你話酒吧嘅話咧，其實因為佢酒牌咧，好多人聽到酒牌係咪另外一樣嘢嚟啊？要另外申請啊，或者咩？其實所有食肆都有酒牌，係啦，只不過係酒吧咧，佢係限定咗一個出牌嗰陣時有條件，你主要業務係做乜嘢？咁先至有個叫做酒吧嘅批注，先至認定咗你係酒吧。咁啊呢段時間裏面就停業。咁其實當局係容許我哋係可以跟隨餐廳嘅做法，主要售賣食物為主，就跟翻餐廳嗰個開業嘅時間。 系咁嗱，既然如果系容许嘅话咧，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解决到你哋业界嘅一个困境咧？吓，会唔会系譬如投资额啊，又或者系即系跟住翻嚟嗰啲嘅盈利成本啊，而导致到大家业界都有另外一啲嘅考虑咧？ 其实对于我哋业界里面某部分啦，因为始终你讲下酒吧，即系冇得概括而论酒吧，因为就算酒吧嚟讲咧，都分好多类型。系啦，你本身间餐厅即系酒吧里面有冇嘢食供应啊？或者我哋讲吸瓶嘅场所啊 ？OK， 或者主要系唱卡拉 OK 啊 ？OK， 或者本身冇厨房嘅咧 ？OK， 嗰类型嘅酒吧咪转唔到型咯？系啦。 系，咁但系过去嗰段时间，即系你哋睇到业界入边咧，会唔会都有唔少嘅行家系用呢个方法得以继续经营咧？ 其实有嘅，其实有嘅。即係不過咧，喺個情況之下，我哋遇到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當局好文字上話俾我哋聽，你只要轉變個營運模式就可以跟翻餐廳去開。不過咧，佢就冇好清楚列明咧點樣先為之轉變個營運模式。我哋遇到嘅我的問題最大就係咩咧？當局有咁嘅指引出咗嚟，咁我哋咪盡量去做咯。我當然為大家為咗開業係啦，夥計有得開工。勉強有得交話做 ，OK。不過我哋往往遇到嘅情況就係呢幾輪嘅問題就係咩咧？前線執法人員嗰個街拉唔喺度啊。係啦，就永遠將個重點放咗喺前線執法人員，佢哋嚟到覺得你係定唔係啦。係啦，變相咗咧，中間有個灰色嘅地帶，究竟我點樣先為之係，或者點樣為之唔係，就往往就有時之前嘅情況直情試過，我哋係。業界跟咁嘅形式去做，不過原來警方嚟巡查嘅時候嘅覺得你唔係。 就拉人告咗，甚至坐监。 咁所以变咗呢个可能都系咪一个解决嘅方法咧，都要深思啦。咁但系当然最好就系你而家系期望咧就爆开业啦。多谢晒你，梁立人倾到呢度啊。 多谢你，梁立人。 好啊，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4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系近两个月以嚟首次回落至三位数。其中471宗经核酸检测确诊，475宗透过快速测试呈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83,000+宗确诊。包括超過44,000宗經快速測試陽性，超過740,000宗核酸測試確診。新增個案中有11宗係輸入個案，當中8人尋日分別搭5班航班抵港，3人係較早前抵港。醫管局再呈報多67宗死亡個案，今波疫情累計8,856人不治，死亡率係0.748%。當中一個59歲女子沒疫苗接種記錄，本身患有動脈封面疾病，今個月6日入院，尋日離世。一連4日的復活節假期展開，西貢下午人頭湧湧，碼頭有大批人等上船出海。有小六學生說有得出來行下，心情都好啲。他媽媽說趁復課之前一起出來，但人流比預期多，有些擔心感染。在西九龙文化区，不少市民在草地野餐，部分人3-5成群围住坐，有人没戴口罩，有警员在场巡视，提醒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口罩令。有家长说自己和个女上个月感染，相信短期内再确诊的机会不大，所以趁假期出来玩。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早上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擔心復活節假期之後疫情或者會反彈。他形容政府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做法進取，而因應接種率提升，加上估計全港可能大約有400萬人已經受感染，相信有助降低風險。政府擴大上門接種新冠疫苗服務至18區，下星期二起開放網上登記平台，並設有電話查詢熱線，長者、病患或者不能夠外出的人士可登記預約上門接種科興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預計今個月26日起會展開為期8星期的上門打針服務，每星期針對4至5個地區，在接種28日之後再安排上門接種第二劑疫苗。他說截至昨晚，657萬個3歲或以上人士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佔相關人口超過90%，581萬人已經打了2針，已經接種3劑疫苗的有302萬人。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當地時間星期五凌晨，多處地方響起空襲警報，首都基輔、南部城市克爾松、東部城市哈爾科夫等都能夠聽到爆炸聲。俄羅斯國防部說，過去一晚，俄軍軍艦發射巡航導彈攻擊基輔郊區一座兵工廠，說那一間工廠用作生產和維修遠程防空系統和反艦導彈。另外，俄軍防空部隊擊落一架烏克蘭米八直升機，那架直升機星期四襲擊俄羅斯一條村的住宅。俄軍亦都擊落烏軍一架蘇-27戰機。發言人說，對基輔目標的導彈打擊數量和規模將會增加，回應烏軍對俄羅斯領土的破壞活動。發言人又說，俄軍戰略火箭兵在哈爾科夫附近消滅30個為烏克蘭作戰的波蘭僱傭兵。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多雲，初時風勢仍然頗大，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曲街。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的工程仍然进行紧，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而尖沙咀呢有个紧急维修，就是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海防道呢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马蹄径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對於首階段嘅社交距離放寬措施啦，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啦，同我哋傾傾嘅。啊，譬如即係有一啲嘅電影業界咧，佢哋就會覺得即係而家嚇，即係嗰個入場嘅人數啊，唔能夠超過佢成個場嘅容納人數50%咧，對於佢哋個經營咧都係幾困難嘅，因為佢哋嗰個即係一個票價入邊咧，就包括咗要俾那個嘅片主嘅錢啦，同埋亦都要包括埋咧，係你嗰個電影院嘅租金啊等等。咁所以如果你將佢個人數咧限制喺50%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佢哋嘅收益咧就大有影響啦。咁另外當然另一個即係佢哋會比較都會關注嘅就係、是如果嗰啲嘅場次係要有飲食嘅話咧，就入場嘅顧客咧係要打3針嘅咁樣。咁所以變咗依個就亦都牽涉到另外一個額外嘅檢查問題啦，但係潘永祥其實講到呢一度咧，可能咧一啲嘅即係新冠嘅康復者啊，佢哋都會關注，就係我點樣去符合到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嗱，因為咧即係嗰個康復者嘅二維碼咧，政府而家係未推出嘅， 冇錯， 佢哋話要去到5月先至係推出。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做法啦，其實咧就即係最新嗰個嘅安排咧，就係、是你而家都係要打咗一針嚇、由3月20日到4月29日咧，你係要打咗一針先至可以進入某一啲嘅處所啦。到4月30日咧，去到5月30日咧，你就要打第二針先至可以入去嗰啲嘅處所。而到5月31日或以後咧，有一啲咧亦都係有另外嘅一啲嘅接种嘅要求嘅， 冇错。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由於新冠嘅康復者咧，即係最簡單嘅說法就係話，佢哋如果係感染過嘅，就當係打咗一針啊嘛。 冇錯。 咁即係話咧，佢哋係要顯示自己嘅身份咧，係一個新冠嘅康復者，即係佢就人哋係要求一針嘅兩針嘅時候咧，其實佢只係打一針咧就已經入到場噶啦。但係如果你而家係未有嗰張嘅康復者嘅二維碼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哋要證明自己嘅確曾經 经是确诊者的身份都有几大困难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的，因为呢你不同话，即系我哋正常打嗰啲针咧，我哋喺手机里边都储存到嘅，咁好容易咧就二维码嗰度就可以俾即系嗰个处所嘅管理人都睇到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如果你仲未出到嗰个康复者二维码咁样，咁冇错，咁你可以出示一啲信件或者证明咁样。嗱，咁第一，咁呢啲咁嘅证明亦都唔知点样出啦，因为好多时我哋都系有啲自己去快测。咁都係上報嘅啫，咁都係一個短信咁樣，佢唔係真係話有張證書俾你嘅，係嘛？咁第二，就算你話即係去用一啲咁嘅短信，咁係咪又可以俾住咗嘅管理人佢會接納咧？因為畢竟呢啲咁嘅短信你可以傳來傳去噶嘛，嚇！咁所以都係一個困難嘅。咁同埋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信息，咁嘅受管嗰、那個住咗管理人都唔係好清楚嘅，咁所以。我覺得長遠計係咪即係話喺個未有出到依個二維碼依個平台之下咧，係咪多要好似以前我哋安心出行咁樣，係咪一啲表格喺住所裏邊俾一啲曾經感染咗康復咗，佢可以填咧？嗱，比如話第一欄去填話自己打咗幾多針，第二欄可能咧自己係感染咗咁樣。咁從而咧，即係俾可以去到依咁嘅住所咧，咁樣包括餐飲啊，或者係戲院啊咁嘅地方咧，咁樣。咁當然可能大家話，咁我點知係咪真咧？咁樣咁過往我哋安心出行都係啦，有啲叫突擊檢查噶嘛。 嗯 咁如果到時發覺你唔係嘅，咁可能會罰款啦。咁所以我覺得喺而家階段咧，都係要俾啲方法俾啲康復者咧點樣去到呢啲咁嘅處所嘅。 嗯，另外一個咧，亦都涉及到嗰啲處所嘅經營者或者員工咧，可唔可以掌握到原來佢中咗一次嘅新冠咧，就等於佢打咗一針咧？呢個咁樣嘅情況，因為過往有一啲嘅報道咧，就似乎顯示到有一啲嘅食肆嘅員工咧，佢未必係咁清晰咧之間嗰個關係啊，咁所以就導致到有啲嘅新冠康復者咧，佢哋就話即係都冇辦法入到去嘅處所，又或者佢出示咗一張嘅紙本證明，都係入唔到嘅。嗱，咁呢度又應該點樣令到啲即係嗰啲嘅處所經營者同埋員工都清晰掌握到相關嘅要求咧？如果當我哋未有個康復者二維碼嘅時候，嗱電話號碼187231啦，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彭洪昌，彭洪昌你好。 系，你哋好，主持你好。 嗱，彭昌仁，你就你哋接触唔少嘅即系确诊新冠嘅人士啦。即系暂时为止，有冇听到即系新冠嘅康复者，佢哋对于而家未有二维码嘅时候，要出入一啲即系有疫苗通行证嘅场所嘅时候，可能会遇到嘅困难呢？ 都有嘅，有听到啲基层嘅街坊咧，都有反映呢个情况。咁一方面就系有一啲之前系感染咗啦，康复咗啦，咁但系咧。如果佢要翻工，而工作场所咧又系需要安心出行咧，嗱咁呢个就真系会几困难啦，因为佢即系每一次出入嘅时候，第一即系安心出行就未必能够入得到啦，冇个疫苗通行证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就算佢哋自己即系有一啲确诊嘅证明啦，譬如一啲短信啊各样嘢咧，咁可能去到出入啲场所嘅时候咧，都要即系要查一轮啊，咁啊先至显示到。咁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大家都记得啦，即系喺二月农历年之后嗰个爆发咧，其实当时有好多嘅确诊者咧，佢哋系唔能够登入得到即系政府嘅平台，然之后咧去上报佢个个案。后嚟咧，亦都因为即系都睇得到咧，就算你报咗啦，其实咧又唔系有太大嘅支援嘅，甚至乎再后嚟咧，就嗰啲好多方舱都建成啦，但系亦都大家睇到咧，其实嗰个环境咧就唔系好理想啦咁。咁所以有啲確診者咧，佢反正自己匿埋就算啦，唔去上報。嗱，咁嗰個情況更加之即係麻煩複雜啦。咁所以即係一方面就係有啲要出入呢啲嘅場所嘅員工，當佢冇一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咧，就有困難啦。咁而嚟緊咧，因為即係都再復課啦，復課嘅時候學童咁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咧，有啲嘅基層嘅家長有反映咧，其實可能佢哋。即系屋企有人感染咗，然之后再传俾屋企嘅小朋友。就算个小朋友即系前嗰段时间都唔需要翻学噶啦，咁但系即系个居住环境咁狭窄咧，都好难避免啦。咁但系呢啲如果佢又系啦，即系冇一个 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咁日後復課又點咧？咁其實都係即係幾擔心，亦都而家好似未有一個好確實嗰、那個。嘅做法咧，佢哋可以去依據嘅。 嗯，係你哋有冇接過呢個個案？佢係真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冇康復者二維碼呢個情況證明唔到佢自己係康復者咧，而被拒諸門外㗎。 都有聽過嘅，即係有唔同嘅情況，譬如話可能佢工作嘅場地喺商場裡面，咁但係咧就因為出入唔到，咁就都搞咗一輪，咁可能僱主都係即係要再同翻衛生署。去即係呈報翻自己嗰、那個確診個記錄啦，咁但係咧衞生署即係要嘗試咁樣聯繫嘅時候咧，亦都唔係直接，譬如話打啲熱線咧就可以直接聯絡到，就算聯絡到咧，可能佢都係要求咧即係出一個電郵，即係講翻自己嘅情況。咁但係電郵上面咧，可能要提供翻啲證明記錄啦，譬如話嗰、那個快速測試嘅相片啦，亦都有啲可能就建議佢不如佢。去附近私人嘅診所或者係去政府嘅門診，咁就同醫生去講翻。咁但係即係有啲就都過咗一段時間咧，其實佢都未必能夠去出示翻嗰啲嘅證明。咁呢個都係即係會幾麻煩咯。咁所以近期我哋都持續地有同衛生署反映咧，而家都仲係處理緊，可能喺二月尾三月初即係一啲未能夠呈報到嘅個案。咁而家先至發出翻。即係好諷刺，而家先發出翻嗰段時間嘅一個確診證明同嗰個即係嗰個隔離令嘅。 嗯，咦，咁啊，彭昌啊，咁似乎聽你講咧，初時我哋以為咧，依、這個康復者二維碼未出到台啦，咁去到五月初佢先出啦，咁出到就冇問題啦。咁但係聽你而家咁講咧，而家變咗又引申兩個問題。第一就話咧，總管我有報到，咁但係你嗰個康復者二維碼未出台咧，我都唔知點樣去證明。可以入到去呢个处所。第二样咧就话咧，根本就有啲人咧，佢根本早期嗰阵时候咧，佢确诊咗嗰阵时候咧，佢又申报唔到，到后期我都好咗啦，咁我就申报嚟做咩咧？咁样，咁即系变咗呢啲咁嘅数量都唔少。咁如果咁嘅时候，就算你五月初佢话政府嗰个康复者二维码出咗台啦嘅时候，对于嗰啲冇申报嗰啲人咧，亦都帮唔到咁样。咁究竟你哋？有冇咩即系同政府有咩商量？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呢一班？佢有阵时佢唔系话唔想报，第一可能佢有啲老人家都唔知点样报，第二就话佢最初嗰阵时根本想报都报唔到，咁啊到后期不了了之啦。佢唔系话全心压政府嘅，咁呢班人究竟即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咧？ 系我都同意呢个系即系两方面问题啦。第一就系嗰个康复者个二维码咧，老实讲，其实呢个情况咧早喺二月。中嗰、那個即係疫情爆發以嚟咧，因為大家都預計咧會喺即係第一個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就會喺三四月嘅時候已經開始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問題就話，如果佢當時未打針又確診咗，咁跟住咧係冇一個疫苗接種記錄咧，當第一階段嘅疫苗通行證開始出現嘅時候咧。開實施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已經有一啲咁樣嘅人士咧，係唔能夠用得到嗰個通行證噶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拖咗成兩個月，到而家都仍然未研發得到嗰個通行證、那個疫苗嗰個二維碼咧。咁啊，個速度就真係即係即係令人失望啦。咁當然，我覺得呢個都係要盡快去做嘅。而做得到之後咧，都會方便到有啲人士去出入啦。咁但係到時呢個二維碼能唔能夠即係？更加方便你可以嵌入翻而家安心出行嗰個應用裏面咧，因為如果到時一方面你有安心出行，二方面當人哋要檢查個二維碼，咁又要再用另一個程式去處理嘅咧，咁呢個就亦都即係窒礙咗嗰個出行啦。好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啫，即係要盡快做翻嗰個康復者嘅二維碼，同埋點樣方便應用翻喺個安心出行裏面。但係第二個問題咧，我相信呢個仲更加之困難，就係話咧一啲佢。確診過，但係咧佢可能種種原因，佢係未能夠上報得到俾衛生署，而衛生署冇一個確診嘅證明記錄咧。嗱，呢一批人士咧，我相信都為數不少嘅。 冇錯， 就算最近啱啱過去嗰、那個週末，政府呼籲大家即係快速測試啦。老實講啦，即係三日以嚟個快速測試結果係得即係二三千嘅確診個案，我相信真係好多。一方面冇做啦，二方面做咗都未必覺得需要呈報啦。咁、但係呢一批咧，你日後嗰個疫苗通行證繼續推行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佢哋嘅。咁、呢一批點處理咧？我相信咧，似乎都係要用一個 較為寬鬆的方法去處理，譬如話佢去無論私家診所又好，或者係政府嘅公營診所都好，盡量去出示一啲嘅即係證明，無論相片或者咧，佢可能係講翻過去曾經幾時咧出現過一啲嘅症狀，咁又或者係咪屋企人都有感染過，然之後咧同住。咁都可以盡量間接地證明佢有確診過，你起碼有一個咁樣嘅確診證明呢，其實就純粹寬鬆啲去處理返佢嘅啫，等佢哋有一個身份，意思到佢係用得到個疫苗通行證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康復者嗰個二維碼。咁我相信如果唔係用呢個方法呢，其實隨住嗰個疫苗通行證繼續實施呢，一定會即係引申好多即係執行嘅問題。 好多謝曬你，彭洪昌傾到呢一度，唔該曬。係彭洪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嘅。電話號碼18731，潘永松，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無論咧你係想講疫苗通行證嘅情況啦，想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又或者頭先我哋所講到嘅康復者二維碼嘅問題，都係打嚟18723311嘅。有位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你好，我想講酒吧嘅問題。 係 就我知道咧，都有7000多间酒吧咧，佢轉咗做即係個餐廳牌照噶啦，咁可以即係冇乜影響嘅。咁但係有千幾間咧就有影響啦。咁我本人都唔係飲酒嘅，但我就覺得即係政府依個一刀切咧，就即係佢仲係嗰啲冇餐廳牌照嗰啲酒吧咧，即係對於依啲酒吧係好唔公平咯。嗱，其實個折衷辦法咧袁國勇教授都曾經提出過嘅，佢話就係戴住口罩用飲桶嚟到飲酒咯。咁雖然係怪怪地，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會唔會考慮一下呢個折衷方法咧？同即係同嗰啲仲我有千零間酒吧，即係佢攞唔到餐廳牌照嗰啲酒吧商量一下，睇下可唔可以用，同埋啲酒吧嗰啲顧客亦都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咁樣嘅方式去飲酒？通常酒吧都是其实都是主要喝酒的，是不是傾偈的，好少话吃嘢其次的，即是吃那些零碎食物，是不是咩花生啊那些。咁我覺得政府係考慮一下咯，即係唔好講到咁絕咯。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我哋仲有另一位黃生，黃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黃生， 我係想講兩點，一方面就係講下嗰個睇法，第二方面就係講一個技術質嘅建議。咁第一就係話基本上你要一啲嘅打針嘅人，或者係攞咗一啲嗰啲醫學豁免啦，又或者係已經感染過人咧，咁呢個政策咧係其實你達唔到，即係你嗰個目標嘅，因為第一你係防唔到感染，亦都防唔到傳播啊，因為打針同冇打針咧係感染同傳播咧係唔相關嘅。咁至於你防重症同埋防死亡咧，其實亦都唔相關，因為主要嘅死亡同埋重症咧係因為佢個人本身係一啲基礎嘅疾病。同埋一啲嘅醫療嘅延誤或者醫療嘅疏忽所導致嘅，我咁第三，你為咗要去谷針，咁呢一度亦都達唔到你的目標嘅。你點可能第三針、第四針你可以谷到九成啊？就算你谷到九成都好，即係都仲有，即係譬如以九成為例啦，即係話有75万嘅人咧係禁足令。咁如果你谷到八成，咁即係話全香港有成150万嘅人。是咩年龄层都有，乜嘢工作嘅情况，学生又有，老人家又有，咁入唔到某一啲嘅处所。咁所以我个建议嘅方法好简单嘅，就係话你依个处所可以容纳嘅人数，譬如话嗰间餐厅为例。如果嗰间餐厅佢可以容纳100个人嘅话呢，咁你好简单嘅一个做法就係话有3/4嘅人有打针咁就得㗎啦。即是话呢你譬如话以一张台为例啦，咁你有4个人，咁你咪容许嗰1个人冇打针。咁如果你一个场所或者一个戏院里边你可以坐到即係100个人嘅。咁你里边你咪容许有1/4，即係话你有成 75% 有打针嘛。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已经保障咗公众利益同埋嗰个公共卫生风险㗎啦。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不过亦都补充一下，即係关于呢个新冠呢所引致嘅重症或者係死亡嘅数字呢，其实都有好多嘅即係医疗嘅文献呢係已经做咗好多嘅研究㗎啦。咁所以即係其实佢之间呢亦都医学上係证明咗呢的而且确係 有一啲嘅人士，如果佢冇打針咧，佢所引致到嘅重症咧或者係死亡咧嘅比率咧係高嘅。多謝你有啊嗱，不如呢個時間咧，潘永祥，我哋同另一位嘉賓傾傾啊，就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林林啊，林林你好， 係林林你好。 是林林， 大家好， 你好，是 你好， 林林啊，首先我想问啊，即系其实你哋喺立法会都关注过咧，有关于即系康复者二维码呢个嘅问题啦。按你哋嘅理解啊，点解政府好似即系过咗咁耐都未能够处理到康复者二维码，未能够出台咧，棘住嘅地方喺边度咧？喂，林林， 棘住嘅地方我哋暂时都问唔到啊。我哋暂时都问唔到，但系我谂个情况唔系太理想，因为个时间性啦，大家都知，其实下个礼拜开始咧，好多地方咧都叫做可以复工啦，系嘛？之前一路都开唔到嘅市啊，各方面嘅东西咧，其实都需要用到呢一方面嘅证明啦。咁如果系咁多康复者嘅话，咁佢哋又未有证明，咁佢系咪真系揸住张纸周围去走咧？咁揸住张纸咧，其实都有个问题，就系真系嗰啲处所嘅人。是怎样证明那张纸是真定假或者各方面呢其实都真是挺棘的那件事。咁当然啦政府部门就说哎五月头呢应该可能都搞得掂㗎啦。咁但是我諗大家都知啦当时疫情高峰期是讲緊二月份二三月份咁样的情况。咁咁耐呢其实个情况呢真系唔系太理想的。 嗯是。 林林啊，其实而家就佢五月初就话即系可以出到台啦，那个康复者二维码。但系我哋第一个阶段嗰个放宽就其实去到4月21号已经开始噶咯。 系咯，已经嚟。 系咯，咁政府有冇一啲替代嘅方案咧？即系，比如话即系会唔会？ 揸住张纸咯，而家系要。 咁但系你揸住张纸，有阵时不切实际嘅，有阵时譬如我翻工咁样，突然间有朋友话约我食饭或者出去。咁唔通我又話，哎呀，我翻屋企攞啦，咁係咪？咁其實有冇？ 所以其實 係咯，有冇啲替代方案？即係好似比如話，我哋以前安心出行咁樣啊，即係比如有啲 online system 咁啊，即係話咧，嗱，我俾張表你填，咁咧就證明你自己填話我有即係曾經確診過嘅，否則的話咧，我突擊檢查到嘅時候咧，見到你冇嘅，咁我就可能罰到好重啦咁樣。即係政府會唔會有啲咁嘅方案即係提出嚟咧？ 你覺得可唔可行咧？即係呢個方法， 我谂而家呢，嗱，我哋其实一路嚟讲咧，信任制度嘅，即系叫做你只系身翻你只有条方带，佢系点样？如果真系查到嘅话，咁你唔俾人罚咯。咁系而家呢个 gap 位咧，其实真系棘住我哋。当然啦，佢讲话五月份，佢系咪即系五月头第一个礼拜已经搞掂？我都冇人知。咁呢中间呢两三个礼拜究竟点样去处理呢、我哋上次都知，我前两日喺立法会问嘅时候呢都话我哋到时会出台，但中间有冇一啲 intermediate 方案呢都系冇讲过嘅。咁似乎而家即系市民面对就系你头先嗰个几困难嘅情况，但系我真系揸住张纸我个系真搞得掂，有时候我点样出入呢都系处理到。我相信譬如细型啲嘅啲餐厅或者茶厅，啲即系可能会，你中意入嚟唔好入嚟啦。你即系我都唔想咩责任系嘛，始终我哋自己做生意，咁难得吓夜晚终于开翻晚市，你拎住呢个你就唔好入嚟啦。咁呢啲情况一定系会出现，你都可知道。所以咧，关我哋当时点解话喂，你好似个时间性真系中间有一个棘位，中间有一个空隙填补唔到咁。政府而家亦都冇正面啦去回应到究竟嘅方法。亦都系啦。 林林啊，唔好意思，你个信号收得唔系好清晰，你可能要企定定，系啦。 系有信 号。系。O K 嗱，我想问啊，即系。對於有一啲嘅建議咧，其實第二時嗰個康復者二維碼咧，應該同安心出行咧係結合嘅，咁就唔使即係啲市民咧又查安心出行，又要去篤康復者二維碼。其實你哋掌握到個情況，而家係咪咁用呢個方向去行緊嘅政府？ 应该都是用这一种方向的啦，同埋我哋其实在立法会度都有提出啦，就是而家对住即係健康相关嘅 Apps 呢其实极度多。大家都知道今转就突然之间即係中医嗰方嘅处理呢都多咗，咁话大家如果康复者呢，你政府嗰度有啲免费嘅你可以去中医去 book 呢，亦都系另外一个 separate 嘅 Apps 嚟嘅。咁其实呢一方面我哋都要求政府呢其实要做返一啲整合啦，因为其实而家真系你作为一个市民用安心出行，我要出行相关我要俾人嚟 check 嘅嗰啲嘢，其实呢一 pack 嘢咧都要 可能肥埋一個 apps， 唔係你要開四五個，即係對後生嚟講都已經有少少混亂啦。咁如果你仲要叫老人家要教佢教完呢個 A apps， 又要教第二個 B apps， 佢真係冇乜可能係可以 handle 得到啊。 係， 咁呢一方面其實都要去諗啦。而家安心出行其實個做嘅即係都幾有限度嘅 service 啦，大家都淨係 scan 一下咁樣。 係， 咁中間有冇啲咩其實可以 enhance 到，或者同其他 apps 根本就係可以 combine 到咧？ 係， 即係加埋一齊。 咁不過呢個都要等政府，呢個都要等政府進一步嘅交代。多謝你啊，林林，時間所限，傾到呢一度啊，跟住咧我哋會有六點鐘嘅新聞報導嘅，翻嚟繼續會有自由風，自由風。 欧洲国家有如以他人的血为代价赚钱，美国总统拜登说考虑派遣一个高级官员前往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传媒报道，国务卿布林肯或者国防部长奥斯丁较可能到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会面。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946宗确诊，是近两个月以来单日首次回落至到三位数。卫生防护中心话，复活节假期人流增加，疫情有反弹风险。政府今个月26日起扩大上门接种疫苗服务到全港，为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打针。下个星期二起登记，暂时只提供科兴疫苗。李家超话，倾向接纳和推行现届政府提出的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又重申当选后会尽快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环保署公布最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方面，在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喺秀茂坪区有突发事件，而家晓光街近住晓光街体育馆呢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协和街近住晓光街交界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带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就因为有突发事件，而家晓光街近住晓光街体育馆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协和街近住晓光街交界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慢线，因为有工程做紧，比较行车缓慢的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挤塞，龙尾去到运动场道。新界方面，马鞍山的西沙路去马鞍山市中心方向近住西澳这一段挤塞，龙尾是去到西径。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这一段是多车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而西贡市中心的福民路和惠民路出去普通道都是比较交通繁忙一些。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马蹄径去油塘。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 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其实咧，中央系好尊重同埋好支持一国两制嘅。我哋净系睇下国安法里边啦，喺侦查啊、检控啊同埋审讯咧，完全系由香港特区去做。咁呢个咧系体现咗一国两制嘅，因为其他呢啲国安嘅事情咧，一定喺中央嘅政府嗰度做。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二十五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啊，潘永祥啊，其实近年咧，即系众筹咧，系成为咗一个唔少嘅行业咧，佢哋集资嘅一个方法嘅。 咁 当中咧，当然最普遍应用嘅就系一啲嘅创科界啦，即系提出咗一啲嘅意见，一啲嘅创建之后咧，就因为缺乏启动资金，于是就可能透过一个众筹平台咧去启动啦。咁另外咧，譬如传媒啦。亦都有透過眾籌嘅平台咧，去成立咗一啲嘅公司啊嚇，繼續佢哋嘅報道嘅業務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可能係文化嘅事業啦，甚至我哋見到一啲譬如涉及到慈善嘅眾籌咧，都有啲可能係針對住某啲嘅特定嘅即係弱勢嘅群組，有啲咧就可能係針對住動物保護都有嘅 噃嚇。 係啊， 其實眾籌咧真係好多元化嘅。你當然啦，去到一啲甚至可能去到國際嘅層面，即係嗰啲國際組織，我哋即係一啲慈善捐款，都係一種眾籌。咁去到一啲咧，可能去小到咧，我諗大家都喺一啲群組裏面，即係都會收到咧話啊，某個群組裏面嘅成員咧，有啲親人咧要急於做手術咁樣，或者急於一啲錢咁樣。咁其實我哋都同好熟悉嘅，係嘛？都相信佢係講真話嘅。咁呢啲會唔會都係一種眾籌呢？即係每人相可能真係捐好少，總共可能都係一千幾百蚊咁樣。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個群組裏面可能講緊數以百人㗎嘛。咁每人幾百，咁可能講緊數以萬計，甚至可能十萬計嘅。咁呢啲係咪都係一種眾籌呢？咁樣咁如果我哋話即係驚住有一啲國安嘅問題，或者一啲詐騙嘅問題，咁又的確係嘅。因為好多時你話有啲慈善嘅活動咁樣，係幫一啲組織咁樣，咁嘅時候你啲錢又唔知去咗邊喎？有啲甚至可能你嗰個對方係邊個，你都未必追查到嘅。就算你話啊，佢都信納佢係一啲公眾或者一啲慈善團體咁樣，但係最終嗰個帳目你係咪可以查到呢？比如話你捐咗100蚊。最終落到去就眾嗰度攞到幾錢呢？會唔會有九成咧都係去咗一啲行政嘅費用呢？咁所以我覺得咧，眾籌呢個項目咧，這個議題咧，真係政府都係要諗下點樣解決啊。 嗱，眾籌咧嘅立法規管啦，其實咧過去一段時間喺立法會咧都。久不久咧就有討論嘅，咁而尋日咧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咧，佢就發表咗一個嘅網誌，咁佢就話咧，即係佢哋係政府正係初步研究咧眾籌嘅相關嘅法例啦。佢認為咧重點係要防範同埋打擊嘅咧，就係用眾籌嘅方式募集資金，策劃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嘅違法行為嘅，亦都認為咧係有需要制定適當嘅規管嘅制度啦，杜絕任何人或者係組織咧，直接或者間接咧以眾籌手段為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籌集資金，亦都係切斷咧逃亡海外不法分子喺香港嘅眾籌資金鏈嘅眾籌嘅資金鏈嘅。咁佢其實提出咗咧，即係幾個嘅即係主要嘅探討嘅方向啦，即係規管方向嘅初步構思啦。第一咧就係譬如喺香港營運嘅眾籌平台係咪要有個牌照或者係做

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打针主要就是可以防止重症啦，或者甚至一些死亡个案。最近都听见儿科医生提过很多关于新冠病毒对于小朋友的严重性啦。咁有些可能好翻，隔咗一段时间都可能会再有啲炎症啦。非常之鼓励小朋友要打，呢、这个咧系防止严重或者死亡嘅情况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其实咧，潘永祥，我哋头先咧去讲众筹嘅时候咧，都大概咧可以讲到咧，众筹咧系分咗即系几类嘅唔同嘅项目嘅，即系通常最常见咧就有即系四类啦吓。咁寻日咧系财经事务服务局局长嘅网站咧都有指出嘅，包括咗咧就系一啲嘅股权嘅众筹啦，即系话你为一啲嘅项目或者业务投入个资金，然之后你就可以攞翻去发行嘅股份啊，或者系其他嘅盈利啊等等啦。另外一啲咧就系即系点对点嘅借贷，即系你透过一个网上平台咧配对个放款人同埋借款人咁样。咁第三样就系头先亦都有讲到嘅，系个捐献嘅性质啦，可能系呢个捐献嘅性质咧，可能系慈善啦，或者系譬如其他目的，例如政治活动啊，提供捐赠啊都得嘅。仲有一类咧就系报酬，又或者系一啲预售嘅性质，即系话咧，你系会提供到之后嗰个货物或者个服务咧，俾嗰个提供资金人士咧作出一个回报嘅。嗱，但系实际上咧，其实你话即系香港系咪完全系冇规管咧？其实又唔系嘅，因为会根据佢嘅性质咧而有唔同嘅法例去到做规管嘅。譬如头先提到啦，股权嘅众筹啦，如果系涉及到向公众作出购买证券嘅邀约咧，就会受到证券及期货条例嘅監管啦，慈善用途嗰啲咧，亦都係有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涉及到喺公眾地方做啲籌款啊，或者係售賣一啲嘅物品啊，去到籌募資金咧，亦都要獲得咧社署署長啦，或者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啦，根據相關嘅條例啦，發出一啲嘅許可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咪有一個全套嘅框架咧，其實就冇嘅。記得咧就係幾年之前啦，金發局咧亦都提出咗一份嘅文件啦，亦都係就住即係做一啲嘅眾籌咧，係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咁當中亦都比較咗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唔同之處啦。咁比較特別嘅地方就是其實譬如無論是而家講緊係英國啊、美國啊，或者係新加坡啊，佢哋都會有一啲眾籌嘅比較一套嘅規管嘅法例。咁但係香港咧就係冇呢個做法嘅。係 冇錯。咁頭先你都講咗咧，即係喺眾籌裏邊，我哋都分開咗四個範疇啦。咁但係其中有三個範疇咧，我就唔係太擔心嘅。嗱，譬如啦，股權一啲咁嘅眾籌咁樣。咁大家知道，比如話有陣時上市公司啊，或者啲發行啲債券啊，其實嗰個監管都好嚴謹嘅，就算同埋有啲喺個證監都會監管啦。咁同埋呢啲咧，即係我相信咧，喺啲咁嘅眾籌呢啲咁嘅投資項目裏面咧，我相信即係出資者咧，佢都會好小心嘅， 即係睇過曬一啲文件啊，同埋個公司同埋個背景啊咁樣。咁關於點對點嗰啲借貸咧，我相信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咧到最終咧，即係好似譬如啲財務公司咁樣，佢都唔會話喺個網上就將啲錢就轉來轉去，可能最終咧都要最初步提交啲資料啦，最同埋你都要去簽一啲文件啦嚇。咁同埋第四樣，你話即係一啲上網裏邊一啲無論係服務啊或者商品咧。我相信啲嗰啲消費者都好小心嘅，同埋好多時都要通過一啲信得過平台嘅。我哋而家上網你都可以購物嘅，或者服務。咁呢啲咁嘅平台咧，唔係話普通人咧就可以通過呢個平台可以集資嘅。反而第三樣咧就話捐獻嗰度咧，反而我就覺得呢樣就真係要小心嘅點樣監管，因為呢啲咧佢好容易就可以集資到啲錢翻嚟，而你又唔知道去咗邊。咁無論係一啲國家安全好，或者純粹係詐騙嘅啫，咁點樣去監管呢？咁我覺得政府都係要點樣去立法，點樣處理嚇？ 嗱，187231，大家可能喺網上咧都會見到呢啲眾籌嘅活動啦。咁其實當你去考慮啊支唔支持呢項眾籌活動嘅時候，你會有啲乜嘢嘅考慮條件或者考慮嘅因素咧？會唔會係真係去睇下究竟發起嗰個機構係一個點樣性質嘅機構啦？佢嘅目的啊，或者佢要你提供嘅個人資料啊等等啊，你會唔會？去細閱睇下係唔係一個你覺得係信得過，然之後你先至去做一個即係俾錢落去參與呢個眾籌活動咧。咁你覺得其實如果要做規管，個規管方向又應該係點咧？187231可以打嚟電話同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一位法律界人士，就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湯家華你好， 湯家華你好， 係兩位好，兩位好。 首先想請教一下啦，頭先都講咗就係眾籌活動咧，通常常見啊就有四類啦嚇，即係當然仲可以好多啦。咁其实而家有一啲咧，本身都有唔同嘅法例咧，去到做规管嘅。但系如果系有一个全国嘅框架规管全部嘅众筹，其实比起而家用唔同法例规管唔同目的嘅众筹活动，有啲咩好处咧？ 其实未答你个问题之前咧，我都有听到头先你哋嘅分析。其实从一个律师嘅角度咧，其实嗰个最主要嗰个分别咧，就唔系在于边一行嘅活动或者边一类嘅众筹。从律师嘅角度最重要咧，就系捐款人嘅姓名啊，或者系佢哋系咪有一个即系详细嘅记录，证明佢系付出咗一啲钱。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记录嘅话咧，其实你就算冇法例咧，喺民事索偿上咧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即系话法庭都可以跟进嘅。但是如果是一些呢就你冇一个即是详细记录个捐款人嗰个资料嘅话呢，咁当出咗问题嘅时候呢，其实就法庭系无从跟进，因为都唔知系边个。其中有几类嘅活动呢，我哋最需要注意嘅。第一就是你捐咗啲钱系做某一个目的，但是嗰个目的系冇达到或者改变咗。咁嘅时候呢，咁嗰啲錢係應該俾翻個捐款人啦，定話唔俾翻咧？如果要俾翻佢，點樣揾到佢咧？點樣去界定佢俾翻100%啦，定70%啦，定50%咧？咁呢個問題就好重要。當然啦，第二種就係欺詐啦，其實佢根本呃你嘅，講個目的咧根本就不存在嘅嚇。咁第三種咧就係佢收咗啲錢咧，佢攞咗去做第二樣嘢，又或者中飽私囊，其實佢攞一半去做咗嗰個目的。但其實一半咧就攞落自己袋嘅，咁捐款人點樣去監察咧？咁依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需要咧係法例去統一咁監管。而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律師嘅角度咧，我就唔會從邊一個即係特別嘅方法或者係行業去睇呢件事，就會從一個點樣去保障捐款人。同埋防止有人利用呢種咁嘅模式捐款而去犯法嗰個角度去睇，咁所以咧就我係傾向需要一個統一嘅法例，因為我哋唔應該係個別行業唔同嘅處理方式，因為而家咧老實講喺網上嘅活動咧其實係層出不窮嘅，你有時咧就係咪一定係嗰個模式咧，未必係一定係嗰個模式，咁同埋咧就另外一樣嘢就未必一定係會網上喎，有街。 街上面其實都有人去做呢啲嘢嘅。咁而家嚟講喺街上募捐咧，其實受到小販條例同埋呢個這個慈善捐款條例所即係監管，但係咧有多時咧就你未必係話一定係符合嗰樣嗰、那個監管嘅範圍。咁所以咧就都係有啲灰色地帶喺度。咁又或者我哋要消除呢啲灰色地帶咧，有一個比較全面性嘅涵蓋面比較闊嘅統一嘅法例咧，係理想一啲嘅。 咁但係譬如我哋做一個統一嘅法例嘅時候咧，都要定出個規管範圍，到底應該係邊啲需要去做規管㗎？咁譬如點樣先至算係一個眾籌嘅一個活動咧？因為我見到咧譬如有一啲人咧定義，而家我哋咪好興patron 嘅，就去訂閱嘅咁樣。咁你要每個月俾一啲錢咧，咁然之後先至可以訂閱到佢嘅資訊㗎嘛。有啲人咧都用都將 patron 呢一樣嘢咧歸類为其中一个嘅众筹嘅范畴嘅噃，咁但系随住即系唔同嘅科技或者系唔同嘅人嘅创建咧，呢一类嘅方式嘅筹募资金咧，可能系越嚟越多嘅喎。咁我哋究竟去做一个规管嘅时候，个方向应该系按佢用嗰个方法去到做啊，定系用咩方法去到做去界定边啲人先应该要受规管咧？ 我覺得而家去討論呢啲問題係過早嘅，因為特區政府其實都冇顯示佢想從邊一個規管嘅程度去入手。局長照我所睇嘅，佢都話拋個問題出嚟作一個廣泛諮詢，睇下大家嘅反應係點樣嘅啫。咁其實監管嗰個層次咧係可以有好多嘅。正如一個最基本嘅強資就話，可能我淨係需要你眾籌嘅時候咧，要 keep 個 record， 即係你要有個記錄，究竟乜嘢人捐咗咩錢。嗱，譬如好似目前喺街上咧，如果你選舉嘅話，去街上募捐咧，或者係要求人哋資助你去參選咧，就$100以上咧，就一定要有姓名地址嘅。咁就係我將來咧就有所追究。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啊，你可以話我多過$50。或者多過$100，我就你要 keep 一個 record， 你要 keep 一個詳細嘅記錄，邊個人俾嘅錢你，將來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根據呢個記錄咧去處理。咁呢個係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係話，我某一樣嘢嘅目的咧，我要監管。譬如係政治上嘅眾籌，我要監管。又或者係一啲即係你自己宣稱係慈善嘅用途，但系你又唔系慈善機構啊，咁會唔會需要監管咧？咁我覺得係可能需要，因為香港嘅慈善機構嗰個定義咧係相當狹窄嘅，亦都唔係容易得到領到牌嘅。咁如果你話喺網上就你話我係做慈善嘅，咁就可以容許你做咧，其實就係繞過咗現時嘅慈善機構嘅監管嘅條例。咁呢個係可能係另外一種。咁另外一啲法例規管咧，就話如果你嘅目的係改變咗，或者唔繼續去尋求呢個目的，咁嘅時候你點樣處理嗰啲錢咧？咁呢個亦係另外一個監管嘅程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其實嗰、那個監管嗰、那個程度，或者去到乜嘢嘅層次咧，其實可以有好大變化。咁就社會應該即係廣泛討論多啲囉。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律師呢，我就覺得可能喺某個情況之下呢，你如果你有 keep 一啲 proper record， 即係有正常嘅記錄，你可以查得返邊個人捐咗咩錢呢，其實可能都已經係足夠，因為佢如果佢要去作出文字嘅索償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唔會太有困難嘅。 湯家華，头先咧，我都听你讲咧，都几强调咧，就话一个记录，即系话紧记录咗咧，即系捐款人咧系边个啦，捐咗几多钱啦，咁从而咧，即系如果将来嗰个捐款目的都不存在啦，咁点样俾翻啲钱即系捐款人咧？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哋都知道咧，好多时啲捐款人咧都唔想出名嘅，吓，即系总之捐咗去就算啦，亦都冇谂住咧将来咧啲钱会俾翻我嘅，吓。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覺得，我都唔想出名啦，即係總之有啲無名氏咁樣。咁但係如果聽你咁講嘅時候，咁咪變咗，如果有啲人佢真係唔想出名， 或者即係唔想知道係捐幾多錢嘅，咁呢個變咗咪有一個問題出現咁啊？第一， 我覺得依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合理嘅質疑嚟嘅。一般嚟講，如果你問我咧，如果個人唔肯出名咧，其實佢意思即係話有咩事咧，我唔想跟進噶啦，我係放棄我個權利。咁依個佢有權咁做嘅喎。是咪？佢有权做嘅。咁可能咧，某个程度个法例可能就会话啊，你收钱嘅时候咧，你要问一问佢啊，你要话俾佢听，嗱，你咧就要填写啲资料嘅。如果你唔填写啲资料咧，将来有咩事出咧，对唔住啦，你就冇得追究嘅。咁可能佢要俾一个 warning， 一个提醒啊。由嗰个人自己决定，呢个亦都可以处理嘅方法，一个其中嘅处理嘅方法。 明白。即系话咧，我唔系一定要你俾。但我都有一個提醒，即係話咧，你有權咧係即係有個記錄，你要幫我保留住。咁當然啦，如果我放棄嘅，尤其是有啲人覺得我點解會俾嗰啲個人資料你咧，即係姓名啊、電話啊咁樣。咁所以我放棄咁嘅時候都仍然可以啦。咁另外一樣咧，我都想問湯家驊咧，就話好多時咧，我哋捐錢咧就的確確係諗住某一種目的嘅。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真係唔知道嗰、那個受款人嗰個組織嗰、那個背景。是最終呢啲錢係我哋做乜嘢噶嘛？尤其是可能佢講嗰時咧，講到係一啲睇到好似係慈善嘅，但係最終佢拎咗一啲錢去做啲非法嘅，甚至可能危害國安嘅國家安全嘅。咁嘅時候，嗰啲捐款人會唔會因而咁樣緣故而即係有一個刑事嘅責任喺度嘅咧？ 應該唔會嘅。咧老實講，喺香港嘅法律咧就係、是任何嘅刑事嘅行為咧，必須有一個犯罪嘅意圖。即是说你是刻意去做一个犯罪的行为呢才会有机会犯法的。咁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个目的是一个违法的目的呢，咁当然就不会犯法啦。咁但另一方面就是你又不可以假设、即是假装你不知道、譬如你有啲蛛丝马迹告诉你这个人可能是呢个犯法的。咁你就隻眼開隻眼閉，故意即係話我唔知啊，咁、繼續去資助，咁呢個作即係另作別論。法律就唔係咁愚蠢嘅，就唔係話你話你唔係去犯法，咁就唔犯法。法律會從一個即係客觀嘅角度咧，去推斷你其實你知唔知道係有犯法嘅意圖喺度咧，咁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咁、但係最主要嚟講咧，就我從來都唔相信有人會不經不覺地犯法，因為唔係我哋嘅法律嘅原則。 系吓，嗱，汤家骅，而家政府所提出嘅即系觉得三个应该进一步考虑嘅方向咧，其中一个就系话资金募集者喺做众筹活动之前咧，系咪要做登记或者系获得许可啦？咁样嗱，咁但系如果要事先做一啲登记或者系做许可嘅时候，就会衍生一啲嘅问题，就系、是、究竟向谁登记咧？向谁获得许可咧？同埋变咗就系我系咪每一个嘅众筹项目，我都先要有人去到审过咁？甚至就係可能會影響到一啲可能比較創意性嘅項目啊，因為佢會覺得你可能未必即係成事嘅機會未必，或者因為某啲嘅理據啦，佢覺得未必應該要獲得批准過，反而就係可能扼殺咗用眾籌呢一個嘅方法去募集資金嘅一個途徑，進而影響咗一啲譬如初創啊，甚至係科研啊，或者係各行各業咧。 哦，我明白嘅。如果要立法嘅话，或者如果要登记嘅话，当然要透过法律的规定同边个登记咩手续去到咩程度啦。咁但系譬如喺现时咧，例如你喺街度筹钱咧，你系要去申请小贩牌。咁小贩牌其实都系一种登记嘅形式。咁亦都由食环署决定你符合小贩牌嘅要求。佢然后批个牌俾你，佢批个牌俾你嘅时候，佢要讲明俾你听几时几日喺边度。上昼一点钟到下昼六点钟，你做过咗呢个时间就唔得噶啦。咁而家有啲咁嘅情况，又或者系就从啲慈善嘅机构，譬如你卖奖券，咁亦都系要登记，有个 number 会俾咗你。咁你卖奖券啊，或者系慈善券咧，每一张慈善券都有个 number 就可以跟随嘅。咁呢啲就系现时法例定下唔同嘅登记嘅方式，系咪完全每一个都适用咧？如果你有一个即系涵盖面好广阔嘅，所有呢啲众筹活动咧都包括在内嘅。咁当然嗰个法例要清楚写明，可能要成立一个机构去做呢样嘢。当然另一个即系选择就系话根本唔需要做呢样嘢，只需要你定下即系自己有明确地有一个即系记录就可以啦。咁呢个系一个比较最宽松嘅处理方法。咁究竟 特區政府應該採取個乜嘢程度嘅監管呢？我哋而家未開始討論。我覺得唔係話湯家驊呢個節目度講就係咁，咁就係咁，絕對唔係咁。我只係話俾你聽，有各種唔同嘅程度，大家可以就呢啲唔同嘅程度嘅監管咧，係表達意見。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局長展開諮詢的原意嚟嘅。 好，咁啊，湯家驊，遲啲有個即係進一步嘅諮詢嘅時候咧，再同你傾過。多謝曬你，唔該曬。啊，湯家驊咧係資深大律師嘅。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咧係科技創新界嘅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啦。邱達根你好。 邱達根你好。 係你好。 係嗱，邱達根即係創科界咧就都比較係早咧用眾籌呢個平台去募集資金噶啦。咁但係如果係真係需要對眾籌進行一個規管，甚至係話做眾籌活動之前可能要做一啲嘅登記啊，或者攞得許可嘅時候，呢、這個對於創科界嚟講，會唔會有啲影響呢？ 其實有個牌照或者一個登記制度咧，我諗其實業界都講咗好耐噶啦。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定嘅規管或者我哋叫做審查啦。咁因為早幾年其實喺眾籌比較叫做火熱嘅時候咧，早幾年有一輪時候咧，尤其是一啲產品嘅眾籌啦，我哋叫做大家都去一啲平台，譬如外國嗰啲咩 Kickstarter 咁賣嘢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好多朋友業界包括我自己啦，都有鼓動過希望政府能夠考慮立法嘅，或者一啲法例上嘅改動，去俾我哋做眾籌啦。因為眾籌始終香港有啲法例上嘅限制，譬如嗰個 Collective Investor Scheme 啦，即係你超過幾多人去募資，咁會變咗係犯法。咁嗰陣時會唔會法例上有所寬鬆呢？其實當日都提過㗎，即係我哋係希望能夠真係喺法例上考慮俾眾籌呢樣嘢去做。咁你喺海外嚟講，其實眾籌呢件事咧，都同大家分析下，因為香港好多朋友咧成日就話眾籌，但係其實對件事都唔係好了解。我覺得其實你真係眾籌，如果你講個歷史咧，就應該係最早喺英國出現嘅，就08年之後咧，上一次嘅金融風暴咧，就好多小企業，尤其是啲 SME 咧，募資困難。咁嗰陣時喺英國咧，就開始有啲叫做眾籌嘅 case。咁開始其實都冇乜人去理佢，即係冇乜人去監管佢。咁但係對即係 startup 界，咁大家梗係開心啦，有唔同嘅方法去募資。咁到美國其實係2012年左右咧，先開始喺美國嗰邊有。咁美國其實最早做嗰批人咧，曾經都嚟過香港，希望喺香港做一啲眾籌嘅項目同平台，我都係協助過嘅。咁美國應該係最早喺奧巴馬嘅年代係嗰時簽咗 Jobs Act 咧，嗰陣時就定咗一啲其實都係一個法例嚟嘅。咁啊，定咗眾籌去點樣做，有啲乜嘢規範，咁變咗其實都係一個發展嘅趨勢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一早我哋都有同監管機構講過，其實香港眾籌係咪應該發牌咧，或者點樣去做好啲咧？呢、這個係我諗對業界係好事。 啊，邱達根啊，我想問一下咧，就嗱，當然啦，你而家眾籌頭先話要監管登記咁樣。咁我哋當然，我哋如果喺香港，我哋純粹係喺香港做眾籌嘅啫。我哋個機構亦都係香港嘅啫。咁呢個容易處理啦。咁但我哋好多時頭先都講過咧，啲眾籌可能係國際性噶嘛。咁我哋可能會跳出去，可能去到其他國家，我都想有眾籌。調翻轉，有啲機構咧係喺國際性嘅，佢哋都想話募集資金嚟香港眾籌嘅。咁嘅時候，嗰個監管個制度係點咧？即係比如英國或者其他國家，係咪即係話？佢嗰個國家即係已經監管咗，佢就可以嚟香港。香港唔需要監管，因為 唔係你搞清楚先，你咪搞清楚先發生嘅。你喺邊度發生先件事？如果你件事你喺英國眾籌，咁你梗係跟英國嘅法例啦。你要去嗰度眾籌，咁你而家好多國際上都有唔同嘅平台㗎。咁你以色列有幾個好好，美國嗰個平台，我去以色列募資嘅，我去美國集資嘅，咁你咪跟嗰度嘅法例咯。 嗱， 美國好清晰㗎 ，Jobs Act， 你如果係你買嘅人同埋集資嘅人都喺嗰度有要求㗎嘛。 系明白，即系话如果就算总管系嗰啲捐款者，可能系香港人嚟嘅，但如果嗰个机构本身都喺外国，咁就由外国嗰度监管。 即系其实个意思就系话，嗰个众筹平台唔一定系一个香港自己成立嘅众筹平台，而系一个外国成立嘅众筹平台。但系我就用嗰个平台去募集。 第一搞清楚件事喺边度发生啊？你如果众筹嗰件事，你投嗰样嘢喺香港，咁你香港发生啲钱，咁你当然香港要受管制啦。第二咧，唔該大家搞清楚少少，眾籌咧，譬如喺美國已經分得好清楚噶啦，有唔同嘅 category 嘅。你如果係產品眾籌，首先我哋講，譬如嗰啲咩 Kickstarter 係一種啦，有產品眾籌嘅規例。我哋叫股權眾籌，叫做投資眾籌啦，即係 equity crowdfunding， 有 equity crowdfunding 嘅一啲眾籌規例。charity 你做慈善嘅，亦都有慈善嘅众筹规例，其实分得好清楚。我哋成日咧一概而论，将一件事打咗做同一件事啦。喺香港就，如果你做一个股权嘅众筹咧，系的而且确咧系需要有多啲监管嘅。嗱，譬如我哋知道好多唔同地方出过，内地都出过众筹牌照。咁出完之后咧，都有啲乱象嘅。譬如我做个平台，我阿 A 嚟募资。阿 B 咧就覺得個項目好投資，但投資完阿 A 可能爛咗尾或者走咗佬，咁你亦都知道喺眾籌呢啲個早期項目入邊咧，其實爛尾嘅機會或者衰嘅機會真係高嘅，因為真係早期公司嘛。咁你係咪對個投資者唔需要保護先？如果個投資者話我投咗個項目，喂，原來嗰個項目又話我去太空嘅，又話咩嘢嘅，最後爛咗尾，咁我唔見咗幾廿萬或者我畢生嘅積蓄，咁係咪需要有監管咧？咁所以呢啲最後，譬如喺內地嚟講。就好似內地咁咧，佢最後都要個平台負上一定責任嘅，就話因為你平台冇審核好，咁你啲投資者入咗嚟買咗個項目或者投資咗個項目係爛尾， 所以 都 要 有責任， 有個咁嘅規範。喂，多謝你邱達根，下次再同你傾過呢個議題啊，唔該曬。 遵守上手扣。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針對美國一批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趙立堅說，美國國會議員應該遵守美國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台官方交往，更加不應該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他又說，解放軍東部戰區已經發表相關聲明，認為中國軍隊的行動就是對近期美國包括國會議員訪台等消極行動的反制。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下午多處地區相對濕度維持在 6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東風，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有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一起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截至对青来联，截至今季亚冠首战，对女泰超青来联能否旗开得胜？星期六晚7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截肢。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南非开普敦。一个名为自然保育协会的环保组织加紧增派人手，大规模砍伐树木，甚至用直升机调运一些伐木工人去到树林之中开工。他们的目标是要在2025年之前斩走大约54000公顷的外来树木品种。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是为了环保。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组织主要砍伐三种外来树木的品种，松树、澳洲相思和尤加利树。当局说，这些树木本来由欧洲移民在17世纪引入，是南非伐木业倚重的木材，但它们的种子能够随风飘散，在当地又缺乏天敌，以致能够大面积地快速繁殖，而且这些树木用水量惊人，每年可以耗费550亿公升的用水，相当于开普敦居民两个月的用水量。2018年，开普敦因为严重干旱而一度推行严格的制水措施，更面临近乎完全断水的困境。当局 因而加速推动斩树计划，而且呢啲树木亦都吸干溪涧嘅流水，影响到原生动植物，甚至威胁到濒危嘅水中生物添。斩树竟然成为咗项环保措施，实在令人始料不及。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疫情过咗咁耐，有学习障碍嘅小朋友冇得翻学，会唔会阻碍咗佢哋学习？ 唔会，透过一套专为 SEN 学童设计嘅人工智能系统，父母喺屋企都可以成为导师。 嚟紧星期日就听下背智人工智能嘅 Christine 同义务导师易康爸爸嘅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7:10，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潘永祥啊，呢几日嘅长假期咧，其实我估计啊吓，即系估计咧，应该唔少市民咧都可能拣去行山嘅，特别系如好似我哋头先都讲到啦，今日咧个天气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实在咧喺疫情之下咧，即系可能唔少人咧都拣一啲嘅户外活动啦，行山咧都系一个即系都几重要嘅一个嘅选项嚟嘅。咁同埋譬如郊野公园啦。都会发觉多了人的。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行山的时候呢会发觉哇多了垃圾。我自己曾经见过有即口罩啦。 有 当然就有一些食物的包装袋啦、纸巾啦。其实都相当之不少。啲纸巾呢唔单止包括咗我哋平时用嗰啲即係紫色嘅纸巾。亦都包括埋啲湿纸巾。但啲湿纸巾大家都知係用不織布㗎嘛。咁样。即係都几多嘅垃圾呢存在咗喺度。较早之前呢就有一个环团啦，绿色地球啦，佢哋做咗一个调查。就喺城门啦同埋流水响呢啲嘅热门嘅行山径呢，总共呢係统计到呢係10000多件嘅垃圾。咁當中咧，紙巾類嘅垃圾咧就最多佔咗整體嘅就30%喎。嗱，咁但係我諗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即係咁究竟大家點解即係要遺留咁多垃圾喺郊野咧？同埋當我哋而家成日講話要無痕山野嘅時候希望大家盡量去嘅時候都唔好留低咁多足跡。咁但係點解大家會留低咁多嘢喺度？同埋邊個清理咧？ 這個原因咧，我都了解嘅。因為點解咧？我就都中意行山嘅，咁就過往咧，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咧，我都差唔多個禮拜都去嘅。咁通常咧，我哋行山人咧，大家都係中意愛護一個大自然嘅。咁我見到面咧，都會打下招呼啊咁樣。咁大家都咧就會將啲垃圾咧，唔好話唔會周圍抌，就算連垃圾桶。嗰啲地方我哋都唔會抌嘅，即係希望盡量咧自己呢個膠袋就拎翻屋企啦咁樣。嗱，依個就係疫情之前，咁我普遍嘅現象係咁樣。 咁你話啊，點解疫情又唔同咗咧？因為疫情之後咧，好多人咧，佢嗰、那個即係活動空間咧，就唔係去商場啊、飲啊、食啊，甚至可能海灘咧都封閉咗嘅。咁所以咧，可能咧就當行山咧係其中一個娛樂，啊，即係等於去行街睇戲、唱歌咁樣。咁呢班人咧就當然我唔係話佢哋。多數都不愛護一個自然環境，咁、第一個佢本身唔係原初佢唔係熱愛行山，即、就、係、是、大自然嘅人啊嘛，純粹係即係替代一種娛樂嘅方法啊嘛，咁所以相對嚟講，相對嚟講啫，唔係絕對，佢係即係保護嗰個大自然啊，甚至可能咧將啲垃圾紙拎翻屋企咧，嗰、那個數量係少咗嘅，咁所以變咗你多咗依班啊咁嘅行山人士嘅時候，變咗你總管可能只係得。10% 嘅人，佢唔會即係自己拎翻啲垃圾翻屋企，咁變咗咧就令到嗰個郊外咧就好多垃圾周圍抌啦。 嗱，18723，大家嘅觀察咧又係點樣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做呢個調查嘅綠色地球嘅項目主任潘星就嘅。潘星就你好， 潘星就你好， 係你好啊。 係嗱，我見到咧，你哋做呢個嘅調查咧，其實個數量都幾得人驚嘅喎。嗱，你哋就係1月8日到20日啦，嚇用咗227个人次咧，就做咗79场嘅活動啦。咁啊城門啊、流水響啊。千島湖啊、大潭啊、源泉古道啊等等呢啲咧，就清理咗咧14400多件嘅垃圾。嗱，你哋就俾咗一個好形象化嘅形容啦，就係1000公里嘅，即係你哋累計係涉足咧超過1000公里嘅山景，即係相當於物理號徑長度嘅10倍，就喺呢啲地方咧就揾到咧14000多件垃圾啦。嗱，我真係想問聲，其實。你哋當然有統計過啲分類啦，譬如紙巾啦、煙頭啦、食物包裝袋啦，咁同埋濕紙巾啦，呢啲都有啦。但係有冇話即係揾到佢哋主要棄置嘅位置喺邊度咧？係中間嗰啲俾人中間休息嘅，即係一啲嘅涼亭位置會特別多啊？定係其實都冇嘅沿路嚇啲草叢嘅都有咧？點樣啊？ 呢、這個其實都唔同垃圾都幾特別嘅，例如可能遊人佢哋要停低嘅時候，佢哋會用嘅垃圾啦，可能想象係紙巾去要清理啦，佢哋可能會食嘢啦，有一啲嘅廚餘啊，或者係果皮啦，另外就係食物嘅包裝嗰啲嗰類嘅垃圾咧，可能會比較集中喺一啲休息嘅位置，或者涼亭嘅位置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咧。如果係隨住山徑上面行到，你會見到佢咧，可能就係一啲口罩啦，係啊，一啲比較唔小心跌咗嘅東西啦，係啦。當然有啲可能都會隨住行山嘅時候都會食咗一啲食物包裝啊，咁喺山徑上面都會執到。咁所以其實都冇話好特別地邊啲地方一定會揾到好獨特嘅垃圾啦。但係咧，我哋就會發覺其實山徑上面咧。有啲位置嘅垃圾咧係嚴重啲嘅，係啦，就頭先講休息位置啦，或者係人好聚集停留嘅位置咯。 潘星就啊，唔知道你冇嗰個觀察咧，我就覺得頭先你講得啱嘅，即係可能佢坐喺度啊，或者即係休息地方咁就可能會多啲啦。咁但係我觀察咧，好唔知道你有冇都同一樣嘅觀察咧，就係咧係一啲可能咧。一路行一路食得嘅嘢，好似比如嗰啲朱古力啊，嗰啲紙包啊，即係好容易咧行下我就拎出嚟食，咁啊浸咗可能煙頭都可能係啦，即係攞筆攞又食吸下煙，咁嗰啲咧就相對於喺中間嘅途徑裏邊咧就會多發現呢啲咁嘅垃圾咧。 都有嘅，食物包裝其實確實喺山徑上面咧，我自己行山習慣就好少，即係一路行一路食啦。但係我其實我自己都有做呢個山徑調查期間咧，都會發現其實可能例如啲零食啊，我自己近排又唔知點解執到比較多某一個牌子嘅朱古力嗰啲夾心餅嗰個種， 係啊，依啲我都見好多。 係啦，咁都會成日執到，咁可能係行山途中就補給下咁樣，但係我唔諗佢係特登抌定係冇袋好啦，咁但係佢最後就係落咗喺山徑上邊啦咁樣。 系嗱，18723，大家有啲咩观察咧？近排可能去郊野都多咗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噶。不过潘星就我反而系想咧，即系分析一下，其实造成呢个状况嘅一个原因，系咪大家会觉得咧？喂，我掉咗个垃圾喺个山野，其实都最后会有人嚟清理噶啦。咁我又沿途搵唔到垃圾桶，咁我要掉啊嘛，咁咪掉咯。其实。 其實即係可能啲人會唔會係有機會，可能會係一個咁樣嘅心態咧？又或者其實佢哋可能真係以為，喂，有人嚟清理垃圾嘅喎，會唔會嘅咧？ 我諗猜測上面其實都有部分嘅人係會咁樣，但可能我自己覺得係少部分啦，呢個我個人嘅意見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是可能係真係有啲新比較新手嘅人咧，佢哋開始因為去唔到其他地方啦，咁我又去行山啦。咁行山時候佢哋比較缺乏一啲行山常有嘅一啲行山禮儀嘅。系啦，咁可能有时简单啲可能让路啦，咁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啲垃圾嘅问题啦，佢哋点样处理？咁我哋通常行山嘅人就会有个袋仔咁袋走啦，咁但系可能比较新嘅，佢哋真系觉得啊，咁我有垃圾，咁咪行山山径上面，如果去到起点终点有垃圾桶嘅，咁咪抌落去咯咁样。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其实啲垃圾喺郊野嘅范围入边，仍然都会可能有機會影響到其他嘅動物啦，咁所以行得差多嘅人通常都會帶走啲垃圾，帶翻去城市去處理咁樣。 潘先就係，我都有啲經驗咧，就係我每次我都會帶啲膠袋咧，就去裝啲垃圾。咁但係畢竟咧有時咧都會帶頭蝦嘅，咁啊話帶到啲香蕉啊橙咁樣，咁就唔緊帶膠袋。咁行到半路點咧咁樣，咁啊逼住都要揾個背囊咁啊，即係提供一個冇。即係冇咁乾淨嘅地方塞嗰啲咁嘅垃圾啦，咁樣。 係。 咁但我相信咧，即係一般市民又未必會咁樣做嘅，即係覺得好似整落背囊又濕啲疊疊，又翻又再洗咁樣。咁唔知有冇諗下就話喺啲郊野公園啊、啲行山徑嘅起點或者終點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膠袋派發咁樣，即係令到啲人咧即係唔記得帶啊，或者都提醒佢，咦？其實你可以帶翻屋企，咁呢個都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法呢？ 派發膠袋就好，我都覺得比較困難啦。其實因為第一你可能遊人都比較多啦，即係上年嘅郊外地嘅郊外有啲迎來，即係幾千萬嘅人 都係 咁樣，係咁就嗰、那個人數非常多，咁你可能預計派嘅膠袋，有呢個膠袋可能派之後都會可能造成浪費啦，啲人覺得我攞先啦，咁樣唔緊要，咁樣亦都會係有一個浪費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鼓勵行山嘅人士咧，佢哋多啲去思考一下，其實應該準備啲咩上山？係可能我哋紙巾可以有代替品啦，嚟緊都開始放寬啦，咁遊人都會越嚟越多。咁我希望即係大家行山嘅時候都係先準備好，會預計自己帶啲咩上山就好可以帶翻走咯。係 啊，譬如你用手巾或者毛巾去抹汗咧，可能會比起你用即係紙巾係更加好啦。但係可能有啲人會話。咁你設立多啲垃圾桶喺度咪得咯，即係咁跟住我哋咪唔會亂咁掉咯。起碼我行到某一度啊，知道有地方可以掉垃圾啊嘛。其實可唔可行咧？又或者即係對於公眾嚟講，佢哋真係唔知道而家山野啲垃圾係邊個負責清除嘅？ 其實如果郊野公園範圍嘅垃圾，佢哋就會係漁署清除噶啦。咁當然另外一啲可能郊區啲嘅，可能就要睇嗰個範圍屬於邊個管理嘅啦。係啊，咁可能會係其他嘅政府部門啦。咁呢個我哋要case by case 睇。咁但係咧。頭先講緊呢個 有啲人話你擺啲垃圾桶喺度， 擺啲垃圾桶啊！ 咁其實過去咧，香港嘅山徑上面係有嘅，不過喺2018年咧已經政府部門將山徑上面所有垃圾垃圾嘅設施都移除曬啦，咁樣咁啊，只係保留咗喺燒烤場啦，或者喺一啲嘅郊遊地點嘅可能有啲垃圾桶喺度啦。咁呢個其實目的係咧，因為垃圾喺郊野確實咧會影響到郊野野生動物嗰個嘅覓食嘅方式啦，特別係如果嗰個垃圾桶係冇好好嘅密封啦，或者冇好好嘅設計嘅話咧，郊野嘅動物其實好容易就可以攞到入邊嘅垃圾噶啦。咁所以其實攞出嚟之後咧，佢唔會幫你抌翻個垃圾桶噶嘛。咁就成個郊野嘅山上面周圍散落啊，咁最後都可能會落翻去河流啊，落翻去我哋嘅海洋上面。咁其實呢啲嘅垃圾中當中好大部分可能係塑膠啦，咁呢啲最後都係會變翻咗一啲嘅微塑膠去污染我哋環境。 所以設立垃圾桶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法，即係最徹底嘅解決方法都係大家要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咯。 係啦， 係啦。另外好快即係都想問一下，即係除咗呢個垃圾之外咧，有冇發覺嗰、那個除咗垃圾以外嘅其他嘅衞生環境咧係差咗咧？即係譬如包括咗可能有啲係排泄物啊等等咁樣，有冇發覺有咁嘅狀況？ 嗯，其實我哋都有嘅，不過呢個可能係過往一直都有嘅情況啦。咁但係亦都係因為疫情之下咧，我哋諗去郊野嘅人咧，佢係多咗，亦都係有一啲嘅露營嘅位置啦，可能多咗人露營咧，亦都會增加咗呢啲嘅排泄物嗰啲地方嘅密集嘅程度啦，同埋我哋常見嘅程度，好似都我哋睇落都係多咗咁樣嘅。係咁樣，呢可能都係對頭先嗰個問題啦，就係、是、市民佢哋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排泄物啊，或者佢哋嗰個行山嘅常識啊，有冇好好嘅認識咁樣咯？係啊， 嗯，係。 阿潘生就話，我就行山嗰時發覺咧，以前咧就有啲燒烤爐啊嗰啲地方咧，好多台凳嘅。咁但係我而家見到咧，政府就圍咗佢，即係可能啲防疫嘅原因啦。咁就圍咗之後咧，你就入唔到去啦。咁變咗咧，以前咧就可能有啲台凳坐喺度食下嘢啊，跟住咪將垃圾收翻埋去咯。咁但係而家圍封咗，咁變咗就只有一路行一路食，一路行一路食。咁會唔會都係依一個其中一個原因 咧？ 係咯，影響咗嗰個咧。反而政府會唔會都放寬翻嗰啲燒烤爐嗰啲地方，等佢我哋啲台凳能夠人哋方便進食咧咁樣嚇？ 我諗呢個真係要睇翻政府嘅防疫嗰、那個政策去到咩程收緊到咩程度咁樣啦。其實我哋其實就建議大家行嘅時候咧，都盡量都係唔好一路行一路食啦。確實因為你行嘅時候一路行一路食咧，就因為我哋執到好多時候啲食物包裝都會係有啲角頭啊。 嗯， 即系搣开咗咁样，嗰头就可能跌咗啦。咁样，咁你当然跌咗呢啲咁少嘅嘢，可能大家就大部分人都唔会执翻噶啦。咁样，咁样就其实呢个嘅过程咧，就会令到山径上面多好多好细件噶。咁啲垃圾其实可能亦都会影响到野生动物啦，或者佢误食咗咁样都有可能。所以我哋都系建议大家如果食嘅时候都系搵个比较合适嘅地方啦。如果之后真系开得翻嗰啲嘅加油地点啊，或者烧烤场，咁当然好啦。咁样就系如果真係未開到嘅嘢，咁我哋都希望大家係揾一個安全啦，同埋一個真係可以好好地處理自己垃圾嘅地方先去進食咯。 咁係 好，唔該曬你潘星就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嚇潘星就咧係綠色地球嘅項目主任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咧講講，無論頭先我哋所提到嘅有關於眾籌項目嘅規管嘅意見啦，又或者咧剛剛我哋同大家傾過有關於行山嘅時候你所發現嘅一啲嘅狀況，1872311都可以打嚟傾傾嘅。咁不過咧休息一陣，休息翻嚟咧，我哋又可以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咧，都係即係同土地相关的议题，就是关于精简土地规划程序了。 大家好，我们是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起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啊，跟住要傾呢個項目咧，對你嚟講相當之熟悉啊，因為你就曾經擔任過城規會嘅委員咧，係七年啦，其實剛剛都係卸任不久嘅啫。 冇錯，得啱啱喺三月底做完啦。 係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傾即係土地規劃嘅程序咧，亦都呢個係你過往咧即係公職上面嘅一個範疇啦。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同大家討論過嘅啦，就係政府咧係提交咗一份嘅文件啦，俾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啦，主要就係講緊咧點樣去精簡一啲同發展相關嘅法定程序嘅即係睇法嘅。咁其實咧涉及嘅法例咧係相當之多，包括咗譬如城規條例啦、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條例啦、道路工程使用啦及補償條例啦、鐵路條例啊，同埋係收回土地條例啊等等嘅。咁但係最重要最重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令到塊地啊，由即係譬如喺城規嚟講，由冇嗰個嘅規劃嘅圖，到有規劃嘅圖咧，能夠將成個時間咧大幅縮減。佢哋就話咧個目標咧就係將成個係做法定圖則嘅程序咧，由17个月咧縮減咧去大概9个月嘅。咁當中會透過啲乜嘢嘅手段咧？其中一項好重要咧，就係因為喺成個制圖過程當中咧，之前咧就有幾輪嘅邀請公眾做申述或者提意見嘅程序。咁佢哋就話，即係由於過往咧有陣時都會發覺啲意見比較係重複啦，咁所以就建議咧就係話係唔係將即係眾多處理依啲反對意見嘅程序或者依啲嘅申述程序咧就壓縮，譬如變成係一次，咁同埋咧就係即係等城規會授權佢哋，就係等個城規會成員希望就住個別嘅申述作出查究咧，先至邀請有關嘅申述人咧出席嗰個會議去回應提問嚇。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潘院 長？我即係做咁多年嘅城規會委員咧，咁我深深感受到咧。公眾諮詢咧係一個好重要環節嚟嘅，嚇點解咧？過往我哋有好多議題咧，我未去審議、未聽意見嘅時候咧，可能我會同自己講，都唔使諗啦，一定係支持或者一定係反對啦咁樣。咁的確個有啲個案咧，我哋聽完一個公眾諮詢陳述之後咧，真係會改變咗我嘅睇法嘅，嚇。有啲就可能係由支持變咗反對，反對變咗支持。有啲可能個程度上，我覺得理所當然，但係聽完之後，亦都唔係一定理所當然嘅，都係要諗下公眾所講嘅嘢咧，陳述咧都有個理據，咁係咪都要深思熟慮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公眾諮詢個環節係好重要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精簡咧，當然有兩個目的啦。第一個目的就係希望將個時間縮短啦，咁樣咁。其中另外一個目的，亦都覺得係咪我哋有啲情況，我啲意見，我哋可以聚焦咧咁樣。咁因為的確個咧，我好多時我哋有啲申述嘅時候咧，佢真係過百人嘅，有啲佢哋意見咧重複嘅，重複就不如由景觀啊，或者建築密度啊，或者交通嗰個道路嘅負荷啊，好多都係重複。不第二咧，就可能咧有啲係一啲意見咧，就係好多人同一個名嘅。咁所以變咗，我諗下係咪有時都要聚焦咧？咁樣，從而知道依啲意見咧能夠聚焦得到反應咧。 7:30翻嚟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本港新增94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回落至三位数，其中471宗经核酸检测确诊，475宗透过快速测试呈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83,000多宗确诊，包括超过44万宗经快速测试阳性，超过74万宗核酸测试确诊。新增個案中有11宗是輸入個案，當中8人尋日分別乘5班航班抵港，3人是較早前抵港。醫管局再呈報多67宗死亡個案，今波疫情累計8,856人不治，死亡率是0.748%。當中一名59歲女子冇接種疫苗記錄，本身患有動脈方面的疾病，本月6日入院，尋日離世。一連4日的復活節假期展開，西貢下午人頭湧湧，碼頭有大批人等上船出海。有小六學生說有得出來行下，心情好些。他媽媽說趁復課前一起出來，但人流比預期多，有些擔心感染。在西九文化區，不少市民在草地野餐，部分人3-5成群圍住坐，有人沒有戴口罩。有警員在場巡視，提醒保持社交距離及遵守口罩令。有家長說自己同個女上個月感染，相信短期內再確診機會不大，所以趁假期出來玩。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擔心復活節假期後疫情或會反彈。他形容政府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做法進取，而因應接種率提升，加上估計全港可能約有400萬人已受感染，相信有助降低風險。人民銀行宣布今個月2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25 個百分點，為加大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支持力度，對沒有跨省經營的城商行和存款準備金率高於 5% 的農商行再額外多降 0.25 個百分點。人行說今次是全面降準，預計釋放長期資金大約5300億元。人民銀行表示，當前流動性已經處於合理充裕水平，今次降準是優化金融機構資金結構，長期穩定資金來源和資金配置能力，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其次是引導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降準資金，支持受疫情嚴重影響行業和中小微企業。人行將會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密切關注物價走勢變化，保持物價總體穩定，又會密切關注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兼顧內外平衡，同時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促進降低融資成本，穩定宏觀經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2至26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像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1。咁我哋講到咧就係精簡土地規劃程序咧嘅問題嘅。咁頭先咧亦都同潘永祥就傾過啦，即係其中而家政府一個建議咧，就係將喺制定嗰個法定圖則嘅時候咧，一啲嘅即係多輪申述嘅意見嗰個步驟咧，就將佢合二為一，即係變成咧整個制圖嘅過程當中咧，就只係俾公眾咧做一輪嘅申述。我見到亦都有一啲嘅人士，譬如舉咗一啲嘅例子啦，譬如古洞北嗰個嘅規劃嘅大綱圖咁樣，其實都花咗即係唔少嘅時間咧，先至後尾即係製成咗嘅。咁亦都話即係當中亦都係真係拖拉咗一啲時間，或者係申述咗好多時間啦。咁但係調翻轉，因為你將佢嗰度做一個嘅法定大綱圖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好多人入邊嗰個嘅生活嘅， 冇錯， 甚至牽涉到去跟住仲可唔可以喺繼續喺嗰度咧，即係住落去。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 話有些人就認為，那為什麼不是給我們做多一些申述，你聽了我們的意見去看看怎樣去處理呢，還有看看有沒有得一些方法一些規劃上面的修整呢，這個似乎比較合理的做法。 當然的，即我都覺得申述公眾意見一定要重視的，亦都諗辦法點樣去了解曬佢哋嗰個問題所在嚇。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一個即係精簡嘅情況之下，而剝削咗呢一個目的嘅呢一個行為咧，我覺得就唔應該支持嘅。咁但係我哋過往咧就會睇到咧，好多時咧有啲申述咧就佢係重複又重複，咁甚至可能咧即係講咗幾十日都有嘅。咁、因為呢、這個制度上咧。每一個人咧都可以表達，即係上嚟講嘅。咁有啲當然啦，佢真誠嘅，即係話佢係即係將佢心目中裏邊即係覺得關注嘅，想一啲委員咧知道。咁而呢啲亦都係重要嘅，令到委員知道佢哋嘅關注啊，同埋即係意見咧。咁從嗰個制圖嗰陣時咧，會唔會即係會有種改變咧，或者因應翻佢哋意見，能夠達到佢哋即係個所關注嘅地方咧咁樣。咁但係過往咧，亦都有啲咧就係、是。佢唔係話真係想達到呢個目的，可能一啲純粹係私人，比如話覺得如果你收咗個地咧，咁我賠償係點咧咁樣？覺得如果我能夠令到你唔成事嘅，咁啊最好啦。咁變咗我有啲利益喺度嘅時候咧，我就唔會損失咗咁樣。咁依啲咁嘅目的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佢就會集咗一大班人，咁佢就重複又重複。咁你諗下啦，如果純粹係讲即系自己私人嘅利益，咁又重复咗几十日嘅时候咧，你系好难咧，即系变咗你就花咗好多时间去听一啲你唔系真系同规划嗰方面咧，即系要关注嘅地方咁样吓。第一，第二咧就话好多时咧，我哋喺开会嘅时候咧，主席都会讲话，有啲情况系重复咗嘅，咁你可以精简啦。咁但系明白。因為你知啦，一啲發表嘅意見嘅時候，又牽涉到唔同嘅區議員啦、唔同嘅政黨啦，或者一啲組織啦，咁佢不可能話因為某個組織、某個政黨講咗，我就唔講噶嘛，係嘛？咁咪變咗點樣代表我嘅存在價值咧？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佢重複講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委員裏邊咧好多係一啲提問啊，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話我哋真係好想真心咧想解決問題。了解佢哋個困難啊，同埋佢哋關注，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所謂嘅答問環節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好多時啲意見咧，我哋啲文件已經睇咗噶啦，亦都唔係話好複雜嘅意見嚟嘅，包括景觀啊，或者個建築密度啊，或者交通流量嘅問題啊咁啊，反而我哋想關注啲，比如話一啲保育嘅問題啊，或者佢哋一啲經驗啊，或者喺嗰度生活嘅過程裏邊，佢遇到啲咩困難？如果我哋從一個規劃嗰陣時候，佢哋過往嘅生活經驗啊，咁呢啲我哋好多時都好想即係了解嘅嚇，咁所以包括啲文化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因為佢嗰個申請時間太長啦，咁一啲原本我哋想知道嘅意見咧，呢啲申請時都已經走咗啦，可能佢朝頭早第一 round 九點鐘已經講完啦，咁去到一路重複又重複講其他人士嘅時候，去到五六點啦，佢都已經走咗啦。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我哋能够聚焦嘅，有啲我哋喺个文件里边已经睇咗啦，亦都唔系好难明白嘅啫。但系相对地，好似头先话一啲文化或者一啲嗰啲佢嗰个历史嘅背景啊，咁我哋会唔会想邀请佢上嚟，话俾佢听，会唔会将嗰个规划，比如话你嗰个发展改一改个地点咧，从而咧就嗰个发展整体嚟讲唔会好大嘅改变。但咧有啲文化嘅背景咧，就可以保留翻咧咁样。咁呢啲都系如果我哋精简咗嘅时候咧，不但系嗰个程序个时间缩短，同埋亦都可以咧吸纳咗一啲咧聚焦嘅意见翻嚟嘅。 系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不如请嚟一位即系佢本身系一位城市规划师嘅，但系佢亦都系长春市嘅理事何小芳，同我哋倾倾啦。何小芳你好， 系何小芳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如果根据咧政府嗰份文件啦，佢就话咧而家如果跟做图则咧系涉及多项嘅程序，咁包括系唔同阶段请公众提交申述啦，对申述意见做进一步嘅申述啦，整个过程咧可以 长达17个月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系点解话系想将多重嘅申述咧系减为得一重咧，就系、是、希望减省时间由17个月就令到成个制图程序咧可以压缩到去9个月。其实变咗即系悭咗差唔多成半嘅时间。对于呢点咧，你自己作为一个规划师咧，你点睇？ 嗱，其实咁样样嘅，阿潘生都好知噶啦，喺城规会咁耐，咁咧就其实咧喺政府即系城规会刊宪咗一张法定图则咧，就2个月啦。咁跟住咧，其实一般嚟讲咧，就会系之后有9个月之内咧，其实就要完成晒成个嘅程序噶啦。 嗯。 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其实咧，呢个系喺个法例入边做嘅。 系。 咁嗰个提到咧，就哎呀，好多有个别嘅例子，其实刚你提过啦，譬如古洞北咁样啦，有个别例子咧，就好多人咧想表达意见。咁佢哋表达意见咧，有可能系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可能因为佢自己私人嘅原因啦，可能佢屋企即系有啲嘅感情，有啲嘅感受，佢想即系申诉下啦，因为。即係其實真係影響佢哋嘅家計嘅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即係即係希望係就住即係一啲公眾利益咁佢提出意見啦。咁事實上嗰陣時好慘嘅，即係其實城規會嘅委員嗰陣時咧開咗好多次會，咁但係咧佢哋開會仲好慘咧，就係因為就係有一個咁嘅法定嘅時間限制，所以佢哋係開得好密嘅。即係有時係一個禮拜開幾次會，咁我覺得咧佢哋真係即係勞苦功高。咁亦都係好有心嘅，咁但係剛剛咧，阿潘生講過啦，其實想聚焦一啲去聽一啲意見，嗱，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咁樣，即係你過後去睇翻邊啲應該係聚焦邊啲咧，就好容易嘅。但係你話，大家寫封信入嚟去反對先，咁啲人會點樣寫封信咧？一般咧，啲人都會比較簡單咁樣寫，即係佢唔會話長篇大論咁樣講佢自己嗰個感受，即係寫一篇論文咁樣。但係如果佢親身嚟表述咧，其實咧雖然咧係即係個時間唔係好長，但係佢都可以表達到佢嗰、那個情感啦，佢嗰、那個主要嘅反對嘅原因啦，佢可以講咧係容易過佢寫嘅。 冇錯。 咁其實咧，即係由上次古洞北開始之後咧，其實而家咧城規會俾即係公眾人士表達即係個申述咧。只是得10分钟嘅啫，咁即系一人讲10分钟，其实系即系尤其是如果即系佢哋系已经重复紧自己讲嘅嘢咧，咁主席仲会系好英明咁样样就话你已经讲咗嗰啲啦，唔使讲啦，咁你有冇其他嘅论点啊？如果冇咧，咁我哋就请你离开啦。咁即系佢哋会系咁样样嘅。咁、那个问题即系呢一个咧，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咁至于即系话聚焦，哎呀，有啲人因为太多人啦，所以有啲人走咗。就聽唔到，想問佢詳細啲都唔得。其實嗰個係個即係安排嘅問題嚟啫。即係如果你話啊，我半日我就總結咗，我就有啲咩問題問咗先，你就唔使等成日，咁咪好啲咯。即係因為其實咧，老實講，花時間提出申述嘅都係好多都係即係打工仔嚟嘅。咁佢哋都係要放假或者專程喺好遠嘅地方嚟到北角去做呢個申述。咁其實咧，佢哋係真係有心咁去做。咁至於你話啊，有冇啲人係即係專登想搞我件事嘅？等佢做唔成啦。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如果俾佢講完之後，即係其實嗰個時間啊，其實你聽曬所有人講，即使譬如喺古洞北嘅情況，最多喺即係都係一般我哋剛講啦，2个月嘅刊憲啦，加9个月嘅公眾諮詢，同埋佢改圖啊，城規會考慮咁，都係個一共11个月內進行啦。咁係喺一啲好特殊嘅例子，規劃署或者城規會啦，就係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局啦，行政會議咧，就係即係想攞多6个月嘅延期嘅。 嗯， 咁呢樣先係17个月啫。一般嚟講咧，喺11个月內咧。就乜嘢都要做晒噶啦，咁其實真係要需要攞延期噶啦。其實咧喺過往幾年咧，其實都係少之又少嘅。我諗潘生最知，即係有幾張圖，有可能古洞北、粉嶺北嗰啲係特別係具爭議性嘅圖咧，就要攞延期咯。咁但係點解要攞延期？點解有咁多人嚟講咧？咁就係因為大家就嗰度好多意見想表達俾你哋聽。因為即係城規會都知啊，因為你覺得做咗張圖咧， 以后就是跟着那张图做的了，咁就即系再改嘅机会咧，就系、是、未知有未，即系冇乜机会，所以嗰个人都希望把握个时间咧，向城规会表达佢嘅一个意愿喺度咯。咁我觉得而家你话要咁样样，不如拣一啲可能系文化，可能系保育啊，即系比较专家啦，即系如果系咁讲系咪？因咁就引嚟问咧，咁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呢个谂法好、啊，即系。但是就不是专登淨是揀佢，即是我觉得呢就应该俾晒所有人讲。咁然后如果有特别议题呢，可以邀请一啲人是或者是即是跟随人是比较是专门的在某一个方面，譬如是文化保育啊，或者是这个自然保育啊，咁你同佢倾耐啲囉。事实上而家都系嘅，因为呢即是申述嘅时候十分钟，但委员去提问嘅时候呢，如果佢覺得係有多問題咧，其實係會講得詳細嘅。咁、我覺得而家個制度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制度，所以你話要咁壓縮咧，夾硬咁樣壓縮佢啦，就話啊，將十七個月就減到去九個月。 九個月係。 係啦，其實即係但係其實你係喺好少嘅情況底下先會做到咁啫嘛，其他的情況就係你無端端就係拎走咗人哋去有幾次表達意見嘅機會，每次表達意見嗰個都係就住唔同嘅規劃圖嘅程序去做嘅，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好深思熟慮幾十年演變嘅成果嚟嘅。 嗱，何小芳，另外一个问题咧，都想问嘅就系、个文件亦都写啦，而家咧如果提出一啲嘅改划咧，就算你系非业权人咧，都可以提出噶嘛。但系佢哋而家个建议咧，就系、是、只系嗰个业权人，又或者系相关嘅公职人员或者系公共机构咧，先至可以提出嘅。咁嗱，照道理，其实如果你唔系嗰个嘅土地拥有人嘅时候，唔俾你提出。因为个土地根本唔系你噶嘛，佢系某个人嘅一啲嘅财产嚟噶嘛，咁系咪其实都系合理咧？即系唔俾其他人去到提出改划佢哋嘅土地？ 嗱，我哋又要咁睇嘅，即系话我哋提出一个申请嘅时候，系咪就已经系剥夺咗人哋嘅财产咧？其实唔系嘅，而家个城规嘅条例咧就系话，任何一个申请人做一个申请咧，就一定要通知嗰个业权人嘅。咁嗱，咁我去申请嘅时候，我可能係即係譬如咁讲啦，我哋以往喺譬如景贤里，咁我哋都係提出过即係改划申请啦。咁其实当时景贤里唔係我哋㗎，即係我意思係长春社提出啦。咁嘅时候其实城规会都会睇返嗰度嘅情况係点样啦，个係唔係值得保育啦。咁嗱，呢一个呢就係、是、话其实我哋冇剥夺到景贤里业主嘅财产，我哋只不过系因为藉住呢一个咁嘅程序咧，引起咗城规会同埋社会嘅关注。咁而到最后，即系政府自己都去真系详细考虑呢一个嘅景贤里值唔值得保留，而佢自己咧亦都系同业权人咧就达成一个协议，做一个换地嘅协议。咁其实系一个即系三赢嘅局面，无论系喺政府、喺对公众同埋个业权人都系一个最好嘅结局嚟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话我哋唔系业权人，但我哋提出嘅申请系为咗公众利益而做。咁我哋另外咧，当然我哋都系有一啲喺新界啦，就系话将一啲乡村用可能将规划图咧画咗一个好大嘅乡村用地啦。咁我哋觉得其中。睇咗之后咧，就发现其中一部分咧，可能咧系一个好生态、有好高生态力嘅价值嘅地方。咁我哋就提议去改划，就做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保育地带或者系绿化地带咁样。咁城规会同埋规划处亦都会睇嘅，就系话咧，第一佢哋会睇咧，就系话其实嗰度系咪真系需要咁多嘅村地先？因为咧，乡村用地咧，其实就系要嚟俾啲村民咧喺未来。一般嚟講咧，就佢哋會睇十年嗰、個需求嘅，咁佢哋就會睇下個需求有幾大，咁究竟係需要幾多咧？咁第二咧，亦都會問翻即係漁護處，究竟嗰度嗰個個生態價值有幾高，係咪真係值得要保育咧？咁佢哋衡量咗咁多嘢，先至做一個決定。我哋提出申請嘅時候，亦都係冇剝奪到 即村民的财产。土地本身是农地，他们都可以继续做农地的，即使是保育的农地带都好。 何少芳，我明白的，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即情况。咁但系毕竟咧，即系好多时呢啲咧，即系譬如话喺规划处或者城规会咧，其实都定期咧去检讨嘅，即系佢会检讨下啊，即系边啲绿化地带嘅时候，佢嗰个保护价值系冇咁高嘅，或者浸住一啲咧根本冇乜植被喺度嘅，又或者一啲丁屋一啲乡村式发展嘅地带咁啊，有啲可能就系咪需要咁大咧，或者会唔会改其他用途咧，或者调翻转咧咁啦，咁即系话政府咧即系不。定時都會檢討嘅，咁而喺個檢討過程咧，佢都會邀請唔同嘅團體啦、保育團體啊，或者受影響嘅持份者啊咁樣，咁啊都有個機會喺度做一個申述嘅。咁就當然啦，嗱你話如果係一啲私人土地，如果我哋話唔需要嗰個業權人同意咁樣，咁當然啦，頭先你講嗰啲例子，其實政府都會不定期咁去檢討啦。但係我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是、你知啦，如果你未得个业主同意嘅，咁嘅时候，如果你做咗个申请，好多时咧就变咗个业权人咧，佢就会花好多精神咧，要去做一啲咁嘅申述，甚至乎咧，可能要俾钱咧，即系唔少嘅费用咧，揾一啲顾问公司做一啲，比如交通啊、空气啊，或者一啲污染啊，咁啊，咁会对于一啲业权人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压力，同埋一啲唔公平咧吓。 好快回应何少芳， 其实不会的，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做嗱，你讲嗰个例子咧，其实咧就唔系喺一个所谓叫公民社会提出嘅情况底下咧，就好少喺呢种情况发生嘅。反而咧就系话喺一啲发展商入边咧，就会出现嘅机会大啲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发展商可能咧就系为咗佢哋自己嘅个发展咧，因为佢会睇翻周边。嘅發展會唔會影響到佢自己嗰個嘅房屋嘅一啲嘅利益咧？咁樣先至即係個佢哋先至會即係大家咧就會花好多嘅錢咧去做好多嘅技術性研究。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話公民團體做嘅咧，其實主要咧其實我哋都係提出一個關注出嚟。咁但係咧，如果呢個關注，即係其實好多就係基於一個公眾利益嗰個出發點嘅，即係唔係或者自己私人嘅利益，咁而提咗出嚟，咁就等政府咧去做一個考慮咯。咁其實我又睇唔到點解即係嗰個業權人要做咁多嘅技術評估去反對即係呢一個申請嘅，因為其實呢一個即係通常咧做嘅。技術評估就是話，我希望增加個申請咧，增加嘅嗰個申請嚟增加個發展密度咧，咁我先至會做好多嘅技術評估嘅啫。 好，何少芳，时间所限，暂时同你倾到呢度，有机会咧再同何少芳倾过。电话旁边都请嚟另外一位嘅立法会议员林小露，林小露你好， 林小露你好， 你好两位好。 喂，林小露，时间所限，集中讲啦。你系咪赞成即系唔俾其他嘅非业权拥有人咧去申请过划土地啊？ 我系嘅吓，第三方嘅权益系咪即系可以隨便話喂我對面嗰笪地如果起咗阻住我的景嘅話，或者係發展，甚至係我起間學校會嘈喎咁樣，我不如我將佢先主動改劃咗做公園先啦咁樣。咁依啲咁嘅情況係咪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咧？我自己覺得都係應該係有所限制嚇。 但係林小老喺傾呢度咧，係咪都要考慮？因為你都要過城規嘅程序噶嘛。咁即係城規嘅委員咧，佢哋都會好仔細去考慮，到底這個嘅提出是不是一個有道理的提出呢？做了之後其實是不是真的對於整體有一個裨益呢？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思考的過程的嘛。 當然呢，即係我諗依家個講緊嘅就係話嗰個思考嘅過程嘅社會代價係乜，或者針對所謂業權人佢個代價係乜啫嘛。係嘛？即係我唔知有幾多真實案例或者唔存在嘅案例，可能會有一啲業權人根本佢都一段時間佢唔喺度嘅，咁翻到嚟可能咦改劃咗喎。咁依啲咁嘅情況你點處理咧？你點解唔問佢咧？點解唔需要問準佢咧？咁你依個係一個基本嘅要求嚟㗎嘛。你如果你話我針對政府擁有嘅土地，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公營機構嘅一啲項目。 我針對性提出咁。嗱，我成日話，如果係講緊公民社會一個要求， 嗯、 我哋講緊係咪一定要通過個法定嘅權力去做依樣嘢，抑或係嗰個我哋通過感召力去推動？如果我調翻轉頭，我哋話，喂、公民社會，我哋其實所有人為咗公眾利益，我哋可以提出嘢嘅咁樣。咁我其實大家可以做翻個調查，過往一段時間裡面有幾多由所謂公民社會依類嘅活動提出嘅改劃，唔好理針對私人地或者係政府地，有幾多人記得係乜嘢項係項目呢？如果大家都唔係好記得嘅時候咧，會出現個問題，其實如果嗰個運動本身嗰個感召力都係好弱嘅話，咁依個程序其實某個程度上係一個工具嚟嘅， 係嘛？咁的確係嘅，即係阿林蕭老，你頭先都講得好啱咧，就係話咧，有啲業權人咧，佢真係未必係喺香港，亦都未必知道究竟而家有啲乜嘢私人提出嘅，即係改個規劃咧咁樣。第一，第二咧就的確嘅咧，有陣時咧佢所牽涉嘅範圍都幾闊嘅，即係唔係話針對咧某一個地塊，有陣時可能將個大啲嘅區域。咁而當中咧，又牽涉到好多唔同嘅業主。咁你依啲業主咧，佢要去聚集埋一齊咧，或者提交意見。咁有啲意見咧，就都幾複雜嘅，一啲技術嘅評估啊。咁所以變咗，你話未得依啲咁嘅業主同意咧，咁變咗對嚟講都係有一大即係一啲憂慮啊，或者一啲困擾啊咁樣嚇。 係，但係林小樂調轉咧，如果限於唔係講緊呢啲私人財產，而係講緊一啲政府嘅土地，我一個公民社會嘅人士去申請改劃，依、這個又係咪都可以考慮呢？因為其實嗰塊嘅土地係一個公共嘅資源，其實係政府管理啫嘛。咁但係佢係屬於全個社會噶嘛，即係有一啲嘅環團佢就會提出一個觀點，點睇呢？ 我諗呢個觀點唔係對與錯，我成日講啊，即係個本身係我哋有乜嘢渠道嗱？譬如我用翻即係保育呢個角度去睇啦咁樣。咁其實以往有一啲嘅案例，例如講所謂政府山咁樣，你其實睇得到咧，就只要有足夠嘅感召力咧，你唔需要一定係要一個團體去提出一個申述或者一個建議。即係自己去提出，你其實好多城規會委員喺個別嘅項目，佢去針對某個機構或者包括政府自己嘅一啲改劃，城規會都會做嘢噶嘛。所以我哋講緊就話嗰個權擺喺邊個手上，而如果我哋講緊公民社會佢應有嗰個感召力嗰個運動嘅時候，我自己希望佢自然而然發生，就唔係話。我哋睇翻歷史，即係點解要改依樣嘢？唔係我中意改，而係現實嚟講係有唔少嘅例子係借助依種作為工具咧，係去拖延或者阻撓某啲嘅建設。而最不幸嘅。好多時唔係淨係話私營嘅建設公屋都會係咁。 嗱，時間所限啦，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唔該曬。